点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北部至日本九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早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2点，升262点，成交金额921亿7千多万。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阿里巴巴288.2升8.2，腾讯控股535蚊升7.5，美团点评267.8升9.8，嘉和生物新上市报27.95，小米集团21.7升3毫，中国平安80蚊跌2毫。建设银行5.01升3仙，京东集团305.2升6.6，盈富基金25.06升2.8，友邦保险79.95升1.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9.999，瑞士法郎8.448，澳元5.533，加元5.83，新西兰元5.114，欧元9.1146，每百日元对港元7.3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2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7,50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82美元，卖出1,88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六尾村路嗰段比较多车一啲噶，龙尾喺南边围回旋处。提一提大家啦，香港仔田湾街因为爆水管，跟住明爱社区中心嗰段嘅慢线啦封闭咗噶，一啲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0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系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岑日飞。香港的繁荣稳定，全靠以前的香港人很勤奋、很拼搏，能够承担责任，并且懂得灵活应变，这些就是香港精神的特色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 风不息，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風，自由風開始了。今天會跟大家傾下第一個鐘頭，是傾下關於一個小學教師被註銷了教師的註冊資格的。這件事其實昨天都已經，我想相對很多討論，大家都看到有關的消息了。這件事就是事源於教育局就指這一位涉事的教師，就是他是任教九龍塘的宣道小學的，就有個投訴就涉及一個五年級的生活教育科。教育局的講法就是說這個教師设计的教案就安排在课堂上，就花了50分钟介绍香港民族党，以及在长达35分钟的总结的时候提及了藏独、台独、疆独等等的议题。据这个教育局的副秘书长陈萧淑芬强调，民族党已经列为非法组织，教师花了大量的时间介绍，就是为了宣传他的港独的政纲。除了介绍这件事之外，就老师也有积极就安排学生的举手示意是否支持这个民族党的政纲等等。教育局的这个官员也说，此举就是要求学生做一个政治表态，就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这件事就引起了教育界很大的关注，也有很多的讨论。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这件事件的讨论，或者如果你都是可能教育界、教师或者校长等等，都欢迎你打来18723111跟我们谈下。到底这件事里面牵涉了都几多话题的，譬如说关于到底这个事件的性质是成日属于教育问题，因为是港独问题，因为是言论自由。因为就在教育界的一些人都说，就是个教师这个教材其实主要是想讨论言论自由的。这些港独有关的方面只不过是做一个素材给教给这个学生的讨论。到底这件事件的性质应该是怎样的呢？亦都牵涉到这件事里面，亦都牵涉到有学校校长，校长今次里面有几位其他的职员都收到这个警告的。当然亦都有涉事的教师已经被停止了他註銷了他的註冊資格了，咁亦都牽涉到學校教書的教材嘅。咁呢啲話題咧，你大家點睇嘅咧？到底其實而家係咪有啲禁區咧？學校裏邊唔能夠教咧？咁事件亦都有一個處理嘅程序嘅。到底咧教師咧涉事嘅教師有冇機會一個充分嘅機會俾佢同教育局係一個對話，令到佢去解釋翻件事咧？咁呢個處理嘅手法啊，以及咧教師咧到底點先叫專業失德咧？今次咧用呢個專業失德嘅理由咧係註銷佢嘅資格嘅。咁等等呢啲话题咧，相信大家都可能系有你嘅睇法啦，或者如果你系教育界嘅话，你更加想表达你嘅意见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7日朝早10点，政府宣布受疫情影响，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延期一年举行。下午1点，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接受议员访问，促请宣道小学公开被取消注册教师身份。 有一个老师出现问题了，搞到破天荒地被教育局除牌了。但是呢，在我们茫茫人海当中，这个教师无名无姓的。叶建源知道，教育局知道，家长不知道。 2点，海关同水警倒破走私活动，接获总值1250万元货物。3年嚟首次发现有人走私食物出境。海关海域调查组指挥官张国贤。 我哋都系推算咧，因为个疫情关系啦，关口闩咗啦，中港关口啦，同埋世界各地啊，甚至乎内地旅客想去外国旅行。都是比較難啲嘅，呢啲植物咧就要去外國旅行先至可以購買嘅。 四點半，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9宗係本地個案，其中3宗源頭不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就係關於教育局咧，根據一個教育條例咧，註銷咗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個教師嘅註冊資格嘅。咁呢件事咧引起咗好多討論嘅，有關係到咧教育界裏邊點樣處理啲教師嘅問題啦，亦都係牽涉到咧到底學校裏邊點樣處理一啲咧係言論自由啊，到底係港獨問題啊，呢個是教材應該點樣寫咧等等嘅。咁啊，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同自由風傾啊，或者表達你嘅意見嘅。我哋電話係1872311。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都請到位教育界嘅朋友咧，同我傾下咧關於今次嘅事件嘅，咁喺電話機旁邊嘅咧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嘅，張校長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啱倾开呢件事咧，就即系由寻日开始都倾开噶啦。咁我相信个讨论啊，或者电视啊，啲媒体嘅报道都好多啦。咁啊，张勇邦，我想第一样嘢问一问咧，你经过咗都有一日嘅讨论嘅沉淀啦，你觉得而家件事里边咧，其实个关键问题在于边度咧？同埋呢件事发生之后咧，其实对起学校里边嘅教育工作者咧，个压力啊，系咪会造成一定嘅压力咧？其实， 我谂琴日收到个信息，其实喺。特別是小學業界裏面呢，我諗係都造成好大嘅震盪，即係我用震盪嚟形容啦。咁就即係唔同嘅人諗唔同嘅嘢，可能都有震盪，不過係爭在係震喺邊度啦。 點解其實點解咁大嘅震盪啊？張勇邦都嚟講下。 正如特首所講，呢、這個都係史無前例一個個案嚟㗎嘛。 嗯， 即系喺如果系吊销呢个教师牌，我哋叫钉牌或者叫取消呢个注册都好啦吓。咁、呢个系喺专业行为里边嗰个失当嗰个系首宗啊，第一宗。因为其他如果你话系刑事案件咧，就一定知道一定会取消噶嘛。咁呢个系都系大家都明白。咁刑事里面咧，亦都系分可能系一啲可能风化性罪行啊，或者系嗰啲关乎呢个钱银，即系 ICAC 调查贪污啊嗰啲啦。咁呢啲系预咗啦，其实都冇得你阿飘冇得拗噶，系嘛？咁、但系而家呢一单就系唔系属于呢个刑事，而系用一个专业失当去造成呢个结果嘅，所以 系第一次系嘛？张勇邦系第一次因为专业行为失当，即系而一位教师被钉牌。 应该我系跟阿特首个说法啦，所以应该系啦咁样。咁所以我记忆所及都应该系嘅啊，咁样即系纯粹系呢样嘢。咁所以我哋觉得系特别系喺点解我强调就喺小学业界里边。因为呢件事觉得系个背景啦吓、就觉得咁震荡啦。因为如果讲佢过去一啲嘅社会事件里面呢，相对我諗社会人士好，或者系我哋业界嘅从业员啊、家长啊，都系相对小学系安稳多啲，平静多啲嘅、我谂大家应该都同意嘅， 即系小学生啦，比较简单啲啦，吓，即系 就主要就校园里边都系啊。咁你睇翻，如果你过去大学啊，同埋中大啊、理大啊吓、或者系中学里边，亦都大家个画面上见过可能要挥旗号啊，有嗌口号啊，系嘛、即系人链啊，即系好多嘅情景你会睇到。当中你话管理层同埋老师即係或多或少唔会唔知情啦、亦都唔会话完全即係话完全冇关系呀，或者冇参与呢咁样，唔知道。咁、但係起码我哋见到个画面系更加激动啦，係咪？咁 而家係反而呢個首例咧就種咗落去一個 小學裏邊 嘅投資，係咁，所以我哋係冇辦法唔覺得係好震盪啊。 嗯嗯，系啊，张永邦嗱，你头先提到咁，即系呢个小学里边发生咁嘅事啦。咁啊，但系即系嗱，我哋又睇翻咧，即系喺小学里边咧，譬如呢一科咧叫生活教育科啊嘛。咁喺呢啲科里边，系咪都会讨论到去到譬如话讲一个咁政治化嘅议题嘅咧？其实可唔可以同我都讲下，即系喺小学里边，其实应该点样处理呢啲科嘅咧？ 啊，先咁讲啦，大家要清楚。呢一間係小學咧，呢間私校嚟嘅。 嗯， 私校咧，佢自己喺課程嗰個嘅組織啊，或者係安排上咧，係有相對官津學校咧係彈性大好多嘅。 嗯， 所以我哋希望呢個都係一個孤例啊，即係首例亦都孤例啦。 嗯， 因為正常我哋90%嗰個津貼學校、官立學校裏邊咧，即係受呢個教育局管轄嘅。嗯，其實正中央嘅課程或者係講係呢個常識科就貼近啲佢哋呢一科，冇、我哋從來冇佢嗰科嘅名嘅，係佢就可跟學校本身自己嗰個校本嘅安排嚟嘅、 即係依家生活教育科係當依間學校自己設計嘅啫。 是啦，冇错啦。咁而我哋正，我相信贴近啲系我哋所谓嘅常识科啊，或者系就算我哋自己设计嘅最多系成长课啊嗰啲啦。咁但系都唔会系涉猎到呢啲嘢嘅。 嗯。 咁所以呢个亦都希望大家大众明白咧，其实整体个小学界咧系唔会谈及呢啲嘅所谓而家。受到即系叫惩处嘅课程，系冇嘅，系冇嘅。咁所以唔需要话咁担心嘅小学咁出咗咁嘅事，我哋都好震荡，就系、话，因为呢个事件系可能大家都担心紧成个小学，其实真系我哋冇呢科噶。 嗯，系即系呢个学校佢自己嘅设计啦。咁啊，张永邦啊，但系你呢度讲到个震荡嗰样，我都想问一问下你啦，即系话其实你觉得喺个小学里边点解会喺小学嘅出现咧？咁会唔会咧？即系而家大家睇到咧，因为呢件事已经上升到一个好高嘅政治层面啦。其实你哋感唔感觉到系一个同个政治气候或者系喺而家嘅政治气氛下边咧？这个个案只不过系一个即系攞嚟做示范嘅啫。即系就算唔系喺小学，甚至可能系你话甚至再低班啲，可能喺呢个如果幼儿园啊，举个例要讨论过呢啲而之后出事咧，可能都会入手去做啦。咁系一个政治上嘅问题多过一个教育嘅问题。如果咁讲，你同唔同意啊？ 嗱，我自己纯粹即系从事小学教育接近40年啦。咁我自己睇就睇教育，我就好少睇到系政治嗰边咧。即系我自己咁讲咧。即係用我嘅睇法，即係呢兩日，我覺得呢件事係可能我整日咁講，可能教育局或者係政府都覺得過去有啲亂子係嘛，即係呢個亂世就中國人啦講亂世用重典，呢個重典就我哋都估計遲早會出嘅。但系我哋系估计唔到喺小学落咗落小学啫，应该咁讲。咁所以我就觉得嗱，要做嗱，当然啦，你话乱世用重典，咁啱与唔啱就各自判断啦。但系喺我谂喺管治嘅机构里边咧，嗱，我可以话今次都系一个好强烈嘅一个警号。好强，咁令到咧，就我哋成个教育界系真系会好警觉噶啦。 一个警号系咩警号啊？ 呢 个 警告 系警告你啲乜嘢想？ 嗱，呢个警觉我哋会更加即系会要知道边啲真系做得，边啲唔做得。 唔掂得，即系为咗红线咯。成日讲而家会唔会咁啊？ 嗱，我又唔中意重复佢个红线啦。即系但系我哋嗱，不过咁讲，即系其实我正话讲紧。絕大部分嘅官津學校啊，其實第一我哋冇呢啲課程，第二我哋冇諗過呢啲咁，我哋都分析過，就同一啲校長傾， 呢啲唔真係唔適合小五嘅程度啊嘛。我嗱呢、這個我絕對同意局長所講，你根本冇理由要啲小五生去討論呢啲可能係高中甚至係大學嘅議題啊嘛。 嗯， 咁你個準備度，因為我嗱咁講，如果我去睇初步啲資料，即係呢兩日，你如果係我就算想講呢個香港嘅政党政治啦，到巴闭啦，系嘛？咁小五其实都唔啱，都系未必啱。咁你可以讲喺立法会里边两大阵营嘅党派，其实都好正常去认知啦。民主党、民建联啊嘛，应该讲嗰个即系阿副秘书长讲话，因为列为非法组织噶咯噃。即系我觉得冇意思，点解？你係講緊小學生係生活事例啊，佢認知喺常識科裏面我哋最多係講政府嘅機構部門去做乜嘢，去認知啫嘛。而家你去好高層次去諗到講呢啲佢所討論嘅嘢，其實係咪需要必然同埋適合？ 系， 我哋要问呢个问题咯，系嘛？ 张勇邦啊，你头先都提到咧，就系可能用嗰个警号啊，你讲到吓，咁呢个警号咧，你既然话即系如果系想俾教育界知道咧，边啲得，边啲唔得咧，会唔会陆续会有继续有啲事件发生啊？喺教育界担唔担心有咁嘅情况？ 嗱，冇得担心，只要你冇谂过做呢啲嘢，你根本唔使担心。 你觉得唔会对啲譬如教师啊，或者甚至校长造成一啲压力？ 嗱，压力视乎个人嘅啫，系嘛？咁如果对我嚟讲，我就觉得冇压力咯，因为我唔会觉得呢啲系喺学校需要发生同埋会发生咯。即系我讲个课程啊，系嘛？所以我唔做呢啲嘢，根本我唔会做啊嘛，所以我唔会觉得呢啲系压力咯。 但系咧喺经过今次，张校长，我想问一下，譬如话，但系经过今次之后咧，你觉得会唔会教师自己都有啲譬如不知所寻啊？即系话咧，嗱，虽然你呢个就比较明显啲，但系有阵时有某啲平历史咁，你有阵时可能讲咗，你未必知噶吓。咁啊，但系可能又有人投诉，而家匿名投诉佢都处理噶嘛，即系教育局。咁系咪其实佢呢个教学嘅空间，或者我哋话咧，喺同学生讲课嘅时候咧，呢方面咧都有一个好大嘅政治气氛，即系话咧，你学校都要好小心噶噃，即系你唔知点样踩到条线噶嘛。会唔会其实真系有啲咁样嘅无形压力咯？我哋讲叫做。你会唔会觉得有咁嘅情况啊？即系经过今次事件之后， 我就唔敢去推论到全港，即系大家每个人嘅领袖都唔同啦，系嘛？即系我自己就觉得系，起码就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学校，如果系我哋都好明确知道我哋要为学生设计啲咩课程，教啲咩嘢，同埋应该教系要处理啲咩嘢嘅时候，咁根本系。學校有一個軌道俾老師跟從，其實唔會無所不適從嘅。咁但係如果你當你好多嘅即係有唔同嘅諗法，即係呢間因為我正話都提過啦，佢有獨特性啊嘛，呢間私校佢可能佢個發揮即係比較多啲嘅創意，咁即係係咪即係你話係咪創意就唔得咧？咁就當然你又要翻轉頭睇下。你同嗰、那個即係我哋而家官津學校，即係99%都係即係有個中央嘅課程一個個框架底下噶嘛。咁我又覺得即係係咪造成一啲壓力啊，或者係對老師嚟講，我真係睇下。唔会冇噶，系咪？一定唔会冇嘅，个别一定会觉得呢件事上会唔会啊？即系正如我之前我都曾经讲过啦，系咪？会唔会系有人会觉得罪有应得，亦都有人会系觉得好过重，系咪？即系呢个系每个人嘅个感受唔同啊嘛。 系咁，但系张勇邦啊，我哋都睇翻咧，就个报道有讲咧，就系呢个前特首梁振英咧，就一路坚持系话要公开就呢一次呢个涉事嘅一个教师啦。咁你自己作为即系学校嘅。即系主持人啦，或者教育界，咁你觉得同唔同意系需要公开呢个教师嗰个姓名咧？ 嗱，其实睇下嗰个作用系乜嘢咯。即系如果你系谂住呢个人要攞嚟由街示众嘅，咁你做乜都得嘅，系嘛？但系如果你话咧呢个人唔可以再存在喺个教育界里边咧，其实咧如果系。而家我哋聘任个老师咧，我哋校长系可以查察嘅，我哋可以问嘅，系啦。 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就校長要聘任一個聘咗一個係吊銷咗牌照嘅老師係不可能嘅。所以我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覺得可以無需要做呢樣嘢。 嗯，因為佢如果吊銷咗牌照，亦都係唔可以再教書噶啦，係咪？即係而家按照個懲罰， 佢要有個牌先可以嚟我度去受聘噶嘛，我要呈報噶嘛。但係只我聘佢之前，我亦都可以去翻呢、這個這個登記，即係我教育局嗰邊去查翻呢個登記有冇出事，因為呢個就唔係而家噶啦，因為即係可能證據行啊各樣嗰啲已經有呢個機制足夠保證， 即係點樣去處理啊咁樣。 係啦， 張漢邦啊，仲有少少時間咧，我都想問埋咧，因為今次裏邊咧，其實即係有警告到啲校長同埋即係依個啲副校啊咁樣，即係監督不力咁樣咁上下啦。咁你覺得呢、這個咁嘅判決啊，即係對啲校長係咪公道嘅咧，或者係對一啲即係管理層嚟講？ 嗱，個人嚟講，我梗係唔想啦。但係咧，嗱喺個可能職責上，喂你部門主管都要問責啦。一校之長，你唔可以話你唔知咯。 即係都要負責嘅，即係你覺得係 冇錯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誉主席啊張勇邦。咁我哋而家傾緊咧就關於咧就係教育局咧對一個小學教師咧釘咗牌嘅。咁呢件事裏邊都引起好大嘅討論。咁大家想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俾自由風同自由風傾下嘅。先聽下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9宗本地个案同2宗输入个案。另外有大约10宗以下嘅初步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当中，6宗系有关联个案，包括一名患者曾经居于豪丽大厦，一名患者曾经到过酒吧 China Secret。唔至於3宗未揾到源頭嘅個案，包括旺角西洋菜街一間藥房嘅職員、葵涌國寶之家院舍嘅院友，以及浸會大學嘅學生。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浸大學生嘅家人亦都確診，就讀將軍澳加密主恩中學，兩人亦都有打籃球或者參與朋友以及親人嘅聚會，包括燒烤。至於2宗輸入個案都係由印度返港嘅人士。浸会大学一名本科生确诊新型肺炎，校方向教职员和学生发电邮，表示学生在上个月28日至30日在九龙塘校园翻学期间，到过查济民科学大楼2个演讲厅、教学及行政大楼以及思齐楼的课室，以及是伟恒体育中心，一直在校园内佩戴口罩，至到今个月1日出现病征，到今个月5日去私家医院求诊，翌日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电邮提到，校方已经即时关闭同消毒确诊学生到访过的地方，卫生防护中心亦都建议部分人士进行病毒测试，校方将会联络他们。另外，部分课堂将会在网上进行。黄竹坑深湾道一个地盘男工人被墙压住昏迷入院后不治。事发在下午大约1:50分，这个地盘有墙身倒塌，一名男工人被压住并陷入昏迷，送往玛丽医院抢救，最终不治。劳工处表示，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现正就这一宗致命工作意外展开调查。新一期居屋晚上7:00截止接受申请，市民朝早把握最后机会到乐富房委会核务中心递交申请表。有市民表示，今期的屋苑选择不多，考虑后决定交表，因为现时租金昂贵。亦有市民表示，今次已经是第3次申请居屋，既然要负担租金，不如自己供楼。今期推出的4个屋苑分别是沙田彩和苑、粉岭新丽苑、马鞍山锦进苑和钻石山启祥苑，涉及7047个摊位，以市价6折发售，预计出年1月搞珠，最快6月揀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 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早晚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唯一段车多，龙尾怀疑多利中心对开。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豪涌一段车多，龙尾近南边围回旋处。提提大家，在香港仔田湾街，因为爆水管近住明爱社区中心一段的田湾街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部分的巴士路线是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李娜的性格咧比较直爽，佢话我系一只刺猬，刺猬受惊嘅时候就只会去反击。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佢有一场比赛咧，先输咗一个好大比赛，6-0添就输咗。江山佢老公就走落嚟同佢讲嘢，因为做教练啊嘛，佢闹到飞起，你睇唔落去唔好睇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峰，我哋倾紧咧，关于教育局咧，根据教育条例咧，注销咗一位教师嘅注册资格嘅。咁你呢个俗称叫做钉牌啦。咁呢件事里边咧，引起教育界好多讨论啦。咁到底呢件事咧，点样影响到学校咧？点样影响到教师咧，或者校长啊、管理层啊，甚至教材应该点样写、点样编咧？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咧，系同自由峰分享下你嘅意见或者你嘅观察嘅。咁啊，电话就系18723111。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咧，已经有一位听众系阿苏先生咧，就接通咗自由峰嘅，同佢倾下先。苏生你好， 系主持人晚安你好 啊，你好，请讲啊。 关于呢位先生嘅事件，我想俾啲意见。嗱、 嗯， 我哋作为市民咧，非常戥呢位先生唔抵嘅，因为呢个事件一定系黑箱作业啊。 嗯， 近来有好多投诉咧，都系一啲有组织性、有系统嘅投诉啊，例如蓝丝啊、建制啊嗰啲人，佢、 嗯、 有一种新势力嘅，咁啊令到政府要做嘢啦、 嗯， 好似香港电台啲节目咁样，俾人 ban 咗一啲啦。 嗱、嗯， 今次到教师事件啦， 嗱、嗯， 教师事件咧。 佢根本就係好明顯揾得滯期嘅。 嗯， 我覺得就係殺一儆百咁解啦。嗱，例如有啲大陸嘅家長好多，我今日睇網上都係話，如果我喺學校再發覺啲嘢咧，我一定投訴噶。唉，我話如果咁樣咧，香港同大陸嘅價值觀唔同噶嘛，你咪翻大陸去讀咯，使乜香港讀啫？仲有一樣嘢，教育處好強調唔好將政治帶入學校。咁但係據我所知咧，學校好多課堂成日喺度吹噓。大湾区点好，一带一路点好，又话间唔中又讲下升五星旗啊，唱义勇军呢啲系咪政治先？我啲仔女读书，点样读读下书，成日搞呢啲嘢啫？我唔中意听共产党啲嘢啊！你唔可以将呢啲极权啊、政权去残暴嗰啲嘢成日吹嘘话俾学生听啊嘛！咪说读书咪读书咯。所以我非常提点学生，呢个教资唔抵啊！就算你而家 明白 反唔到噶啦，我觉得就系、 是、系好明白，唔该晒你啊，苏先生。咁啊，到底能唔能夠平反到咧？就應該有啲嘅上訴機制嘅。咁啊，依個你要喺稍後有機會我再傾啦。咁啊，歡迎你打嚟自由風呢18723111同我傾下。咁而家仲有一位聽眾咧，馮女士嘅，馮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 係啊， 我想表達下我意見咧，就其實咧呢、這個教師咧，我覺得教育局咧係殺一儆百。 嗯， 而呢個教師係上一年九月份。 嗯、 但公布嗰度有刊登咗呢件事出嚟、 嗯， 我第一时间咧我就谂紧一样嘢，点解会摆喺小学五年级嘅咧、 嗯？ 因为我本身都有一个侄女，佢、 哦、 都读紧小学五年级嘅，佢一路上堂嘅课程我都好清晰嘅，系、唔会有呢一类咁嘅课喺教学方面咧会出现嘅。同埋你谂下一个小朋友他最多都是只有十一二岁，他怎样跟你去怎样表达到他对这个这样的组织，还有他说是言论自由，不是说讲一些即是港独，我想问言论自由 你为什么要用到这个非法的组织在课堂里面去 說呢？是啊，馮女士，因為我們早前跟張勇邦校長談的，他就因為這間是一間私立小學，他就可以是他自己編的這些課程這樣。 那我告訴你，我更擔心這樣什麼呢、 嗯、 你現在原來不是一個老師的失職，是一個教學團體的失職、你想想，那個老師你可以吊銷他的牌照，但你學校你不可以將整間學校關閉了咯、現在就是里面总共有六个人去接受 warning，而六个人的里面其中一个是校长啊，正正就是刚才你访问那个嘉宾的时候，他表达了一个好大家都应该要正视的问题，就是说你是在那间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在你领导之下你出现了一个这么专业得职的老师，我不知道那个老师教了多少年，但是他对一个小学五年级咁细细个嘅智商都未，即系个脑笋都未开发啦。 即系点解要倾呢啲话题咧？咁样， 正同错都未分清楚，你咁样灌输咗俾佢。 好， 你谂下上一年我哋经过睇咗几多教育嘅问题啊，今年全部反映晒出嚟啊。 好啊，明白，唔该晒啊，冯女士啊。咁啊，到底学校里边应该要教啲乜咧？教材应该点样做咧？同埋教师、校长应该责任又系点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而家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o again. 有好多听众咧，睇嚟咧都系好中意饮咧英式嘅茶噶。有听众问萧叔叔 ，Earl Grey 嗰个茶叶啊 ，OK 一个 mix of 茶叶啦。咁英文发音系点样咧？佢因为成日听到啲人读 Earl Grey 啊，唔系 Earl Grey 系 Earl Grey Earl。咁第一件事咧就系咧。我哋嗰個響音係early 嗰個 early bird 嗰個跟住我後面有個 lm， 咁讀個 lm 嘅時候咧，我聽落去咧嗰個響音好似變咗糊糊地嘅，咁咧聽到就變咗 earl。Okay, so it's Earl Grey. Can I have an Earl Grey tea, please? Earl Grey. Okay, Earl Grey.咁同 early 有冇輕微嘅分別呢？其實有嘅。我讀 early 呢，我就唔會 earl 咗嘅，即係我後面冇 l 音，咁所以係有輕微嘅分別。所以 Earl Grey， 而 E L L E 呢个英文名系 L L L， 就唔系 Earl Grey，it's Earl Grey。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大，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就係教育局咧就係註銷咗位教師嘅註冊資格啦，就話佢咧係涉及喺課堂上面咧有計劃地傳播港獨嘅信息啊。咁啊，對於呢件事件裏邊咧，如果你有興趣想發表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電話機旁邊我亦都接通咗一位咧係教育界嘅人士咧，就係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嘅前主席咧潘天慈嘅。咁啊，同阿潘天慈傾下呢件事件先。潘天慈你好。 你好，陈生。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就讲开咧，今日即系呢个事件咧，即系其实寻日都开始，大家都有讨论噶啦吓。咁潘天赐啊，你自己就系一个叫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嘅前主席啦。咁我哋头先都倾开嘅呢件事里边咧，喺教育界系咪第一次系用一个即系所谓专业行为失当而将一个教师嘅资格取消咗？系咪其中嘅即系或者系即系有史以来嘅第一单嚟噶？ 如果以我自己个人嘅记忆所及呢，的确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单来的。 嗯，是。咁你呢个咁嘅判决或者我睇返成件事件啦，对个教育界嘅影响或者你自己即係觉得起个从个专业操守嗰方面去睇啦，成件事嘅处理手法你觉得系点呀？ 当然系一个对整体教师嘅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影响。而呢种影响呢，其实起咗好大嘅白色恐怖嘅作用囉。 嗯嗯。 咁主要就系令到啲教师唔敢畅所欲言啦，好明显系嘛？ 嗯嗯，系啊，潘天赐嗱，按照即系你个讲法咧，即系白色恐怖啦，咁但系即系话想制造啲恐惧嘅气氛，咁但系咧，我哋睇翻寻日即系教育局即系局长佢出嚟讲咗嘢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即系常秘出嚟解话啦，即系整件事嘅处理啊，或者系即系个教师涉及咗啲咩嘅行为啊，即系而造成到今次要注销佢资格咧等等啊咁，咁你自己觉得讲翻起一个教师嗰方面先啦，即系佢个教材一个处理嗰方面咧，你自己觉得点睇咧？系咪合乎一个即系教育里边或者学校里边咧即系常规嘅做法嚟嘅咧？其实？ 因为我咧就唔系话对呢件事个内情咧有所认识， 嗯， 全部都系即系传媒嘅报道所知道嘅， 嗯嗯， 咁所以咧就比较难去评论究竟教师做咗啲乜，但系我只系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教育局咧系讲唔出究竟呢位教师系违反咗我哋教育专业守则嘅边一条， 嗯嗯， 佢完全系冇呢个具体嘅指出系佢违反边一条嘅守则。咁、 嗯、 就笼统地讲话佢系犯咗专业行为失当，咁呢个系喺程序上系实际上系完全都起唔住脚嘅，系嘛？ 嗯，阿潘天赐嗱，我亦都系睇翻我哋有啲报道讲咧，佢喺一个局方嚟有根据呢个系叫教育条例嘅第47条啊，就取消嗰个教师嘅资格嘅。咁啊，但系个而且个条例咧冇列明个时限嘅，咁可能系一个终身嘅安排啦。咁啊，佢似乎都系有一个根据嘅。咁啊，主要都系讲紧佢喺课堂里边嗰啲即系专业行为点样，即系个操守不合啦。咁啊，都有根据嘅。咁啊，但系我哋想问一下咧，即系因为你自己都做过一个嗰个议会啦。咁其实通常嗰个专业操守嘅意思咧，系指乜嘢嘅情况之下系会导致到系要注销佢嘅资格，即系叫钉牌咁严重嘅咧？其实， 首先咧就要讲翻教育条例先。教育条例咧系俾咗一个教育局嘅常任秘书长一个权力咧，系的确可以行使去取消一个教师嘅注册嘅。 嗯。 咁但系咧，就呢个条例俾呢、这个秘书长呢种权力呢，大概是我自己记得的理解呢，就是有两种情况嘅啫。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触犯了一些严重的刑事罪行，而且经过法庭定了罪。 嗯。 那这个是有个很清晰的过程。 嗯。 那而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是的确是违反了严重的操守问题。 嗯。 那但是怎样叫严重的操守问题呢？教育条例是没有规范的，没有界定的。 嗯。 那如果要我们要找哪些操守的行为是不恰当或者是严重呢，我们就只能够回去现在我们目前香港有一份叫做教育专业守则。 嗯。 那这里面呢就都相当详细地列出了 一個專業嘅教師咧，係應該做啲乜嘢，係唔應該做啲乜嘢嘢咁樣。 嗯。 咁但係個呢份守則嘅寫法咧，就唔係一部法律嚟嘅。 嗯。即係守則嘅啫，即係一個指引咁上下啦，可唔可以講啊？即係叫指引咁上下啦。 指引同埋讓教師明白，即係作為一個專業嘅教師咧，佢係應該有點樣嘅行為。 嗯嗯。 咁當然啦，呢個守則要執行嘅時候咧，都係可以即係要透過一啲專業裏邊嘅啊。具有公信力同埋具豐富經驗嘅同工嘅教師，都認為某一個教師佢所做嘅行為咧，的確係嚴重咁違反咗個專業守則嘅話咧，咁都係可以作一個咁嘅判斷嘅。咁但係我喺我自己過去即係曾經從事嘅工作裏面咧，就未有一個咁嚴重嘅情況出現過嘅。 嗯，潘天赐啊，呢啲教育界人士都讲咧，就因为即系今次里边咧，整件事件嘅操作咧，同个决定咧，都系起晒教育局嘅啫。咁啊，教师啊，或者都系相关啲团体咧，甚至即系譬如你啲讲到嘅一啲譬如专业操守嘅议会啊，或呢啲咁样咧，即系教师关于即系点样去执行呢啲专业操守嘅组织咧，就冇参与过嘅。咁喺教育界里边咧，就同其他啲嘅专业似乎就有啲唔同啦。咁你觉得喺长远嚟计，教育界应该点样处理呢啲问题咧，系咪应该都有一个自己咁样嘅组织，即系类似啲专业协会咁上下咁样嘅介入，或者可能会做关于个专业操守嘅判断嘅时候，可能会比较贴近啲教育界嘅想法啊，咁样类似啲咁样嘅讨论，而家喺教育界里面有冇嘅？其实 咧，这个讨论咧系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咗噶啦。 嗯， 教师咧就的确同其他嘅专业咧系有个比较大嘅分别，就系、是。教師是沒有一個專業的組織的。 嗯嗯。 所以在80年代的時候呢，就其實香港政府曾經邀請 OECD 幾位的教育專家呢，來香港檢視了香港的教育制度，做了一份很詳細的全面的報告。 嗯。 而這個專家的報告裡面呢，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建議呢，就是正正是要建議香港要組織一個教師的專業組織。 嗯。 去為這個教育的專業那個入職啊、資格啊，同埋嗰个教育里面嗰个专业里面嘅不断嘅改进啊，不断嘅提升啊，亦都当然包括埋管理嗰个专业里面嘅人嘅操守行为啊，呢啲呢即係有个咁嘅专业嘅组织去扮演呢种角色嘅。咁好可惜就係政府一直都冇接纳到呢个建议。就只係做咗两样嘢。第一样嘢呢就係、是委咗个委员会呢係寫咗一份专业守则。那个专业守则的筹委会呢，当时写好了这份守则之后呢，亦都有个很重要的建议给了政府，就是说这份守则是需要有个专业的组织去执行的。 但结果都没有成立到这个组织。 终于都没有成立到，就是当时一直透过教育统筹委员会的第五号报告书否定了这件事。就反而呢就是建议成立一个叫做专业操守议会，就是目前现在还存在的这个专业操守议会。不过那个五号报告书呢，当时很清楚即系讲明咧，就系呢个专业操守议会运作五年之后咧，就政府系应该嚟一个检讨，睇下嗰个专业嘅嗰个组织系需要系点样样嘅。咁但系而家已经过咗廿几年啦，都仲系冇检讨过。 咁而家呢个专业操守议会系继续喺度噶系嘛，潘先生？ 继续喺度嘅。 咁啊，佢其实个工作系做乜嘅咧？ 操守嘅问题咧，本来政府系好应该去咨询呢个操守议会嘅，因为呢个系佢嘅。就有關問題的唯一一個諮詢組織嚟噶，但係呢一次似乎我哋睇唔到政府有任何諮詢呢個組織的情況。 咁如果咁講嘅話，而家呢個咁嘅即係專業操守議會主要工作會係做啲咩嘢嘅咧？因為而家最近即係大家知道近期都有200多宗啦，即係教育局自己講嘅類似咁嘅投訴啊等等噶嘛。咁啊有冇任何一單係轉過去俾個操守議會去參考或者俾攞佢意見嘅咧？ 嗱，呢個我答唔到啦，因為第一陣我已經離開咗呢個議會，同亦都係退咗休好耐。但係喺我自己嘅曾經擔任嘅工作裏面咧，其實呢個專業操守議會其中可能最重要嘅工作，正正係要即係受理一啲關於專業嘅操守嘅投訴。咁我呢個議會亦都制定咗相當嚴密嘅程序去處理呢啲投訴嘅個案嘅。咁但係就係睇嚟呢一次或者係。同呢啲近期有關係嘅呢啲個案咧，都可能係完全冇去提交俾呢個專業操守議會去進行任何嘅處理，而係政府自己一手包辦曬。 咁潘天赐喺你擔任嗰個議會嘅主席嘅時間咧，處理過有幾多嘅個案，或者嗰啲個案通常係涉及到啲咩事情嘅咧？ 處理嘅個案咧，就有時多起上嚟，一年有成百一百宗咁多都有，但少嘅時候咧都係可二三十宗咁樣咧，一年裏邊。 嗯嗯。 咁而有都基本上呢啲個案都係涉及到教師，即係嗰個行為專業係咪符合我哋操守嘅要求？呢啲咁樣嘅投訴嘅個案嚟嘅。 嗯嗯。 咁啊，好多都唔成立嘅，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特別係家長或者係學生咧。知道有個咁嘅機構呢，如果佢對某個老師有啲不滿意嘅地方，佢好容易就會提出投訴，咁就會成為一個個案㗎啦。 嗯，但投訴就係向你嗰度做啦，係咪？即係向個專業操守。係 啊，係㗎，有個投訴嘅機制㗎。 嗯，咁但系嗱，我哋都睇翻啲資料咧，就其實喺阿董建華做呢個特首嘅時候，都提議過成立一啲類似咁樣嘅，即係教師嘅操守嘅組織嗰啲嘅，係嘛？啊，董老師，你有冇印象？ 係喺董建華嘅第一份施政報告咧，係好明確咁提出咗要建立呢個一個專業嘅組織嘅。 嗯，但係後來亦都不了了之啦，係咪？ 后来不了了之啦，当然系。 咁又系咩原因呢？其实点解即系两次啦？你头先讲到一个八十年代啦，一个就系阿董先生做特首嘅年代啦，即系已经近啲啦。点解都系始终做唔到呢？即系呢样嘢都系冇办法产生到出嚟呢？ 政府从来都冇正式解释过点解佢唔做。 嗯。 咁啊，所有原因都系大家都系估嘅啫，系嘛？ 嗯。 咁如果你要我估，我只能够估系政治嘅原因啦。 嗯。政治系咩嘅原因啊？具体啲讲。 即系譬如好似今日咁样，佢冇呢个组织嘅时候，佢咪一手遮天啦。如果假如有个专业嘅组织嘅时候咧，佢唔能够自己一手遮天，因为你譬如话你要处理一个律师嘅除牌，你一定要经过个律师公会，你唔能够政府做噶嘛。 嗯。 但如果你我哋教师呢样冇个咁嘅专业组织嘅时候，佢一手包办晒。 嗯。阿潘女士，你讲紧头先嘅即系呢个专业操守议会啦，处理过嗰啲事件个案公唔公开嘅咧？因为而家。其中一個爭拗點都係咧，就係梁振英嘅803基金咧，即係話一定要要求係公開呢啲涉事教師嘅資料啊嘛。 個案咧會公開嘅，因為個案牽涉到相當多嘅私隱嘅問題，唔係可以公開得到。一公開就你會侵犯好多人嘅私隱嘅。 即係個操守議會處理過嘅案件係唔會公開嘅， 唔會公開嘅。但係整體嘅數字一個概括嘅報告咧，就其實就每年都會提交俾呢個秘書長嘅。 咁報告裏邊亦都唔會提到嗰啲涉事人嘅名啊等等。 其实每一个个案如果有结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就一个个案呢向秘书长提交一个报告，要求秘书长做些什么事。 嗯。 我都记得呢，我自己亲手处理过的个案呢，都曾经试过有一个是我们向秘书长提议要吊销一个教师的注册的。这个是牵涉到一个相当严重的体罚学生的问题的，我就是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完全没有的。 嗯，咁今次里边，你觉得对梁振英前特首提出一定要公布嗰啲教师嘅姓名啦，咁你自己会点回应啊？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个恰当嘅做法啦？ 当然系唔恰当啦。 嗯， 边个有权利去随便咁公开即系一个个人嘅私隐嘅问题？ 嗯，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潘天赐。 好，马嘅。 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嘅前主席嘅潘天慈。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教育局咧就係註銷咗個教師嘅資格，咁就話佢咧喺課堂上面咧傳播港獨嘅信息。咁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都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就有一位聽眾接通咗啦，就係李太嘅。李太， 係你好，主持。 係你好，係請講啊。 係啊，咁我係咧呢间学校嘅毕业生嘅家长嚟嘅，咁、 哦、 其实过往咧就学校咧都好即系会讲一啲国民教育啊等等，例如咧就教授呢、這个五星旗、五星代表啲乜啦等等嗰啲咁，完全咧相安无事嘅。当时咧都唔会话倒转啊，点解会你哋会教呢啲嘢啊？因为我哋觉得咧爱国都系其中一个公民意识嚟嘅。咁、其实当然啦，言论自由都系一样噶。咁点解而家讲言论自由？就要俾人哋去咁去釘牌， 係 咪講愛國又冇事咧？咁、其實我自己睇落去咧，呢、這個根本咧就係一個寒蟬效應，想釘死一個老師，咁然後等其他老師咧唔去講呢件事，因為過往咧其實都會有類似嘅教材嘅，咁都係講緊言論自由。其實我自己咧都好睇緊咧，我仔仔嗰啲學習啊等等嗰啲咁嘅，係啦，你都問 你睇下咁，你個仔仔畢咗業幾耐啊？ 畢咗業一兩年。 一兩年啦，嗯。 係啦。 咁但係佢亦都有講到咧，就話佢呢個即係言論自由裏邊咧，用咗好多港獨啊嘅例子啊，去介紹呢個題材啊嘛。咁你覺得合唔恰當咧？即係如果你仔仔譬如仲喺度讀緊，你見到佢譬如話啲工作紙佢講咗出嚟噶啦，咁啊或者現場要舉手咁，如果佢真係譬如你個仔仔喺度讀緊嘅時候，你係家長，你會點樣反應啊？即係呢件事。 其实呢，我觉得咁佢其实每一年呢都系类似嘅教材嘅，只不过每年会 update 一啲。即系譬如话我估啦吓，咁嗰时就啱啱系讲緊民族党，咁就被钉牌。咁老师呢就将呢啲教材 update 摆返落去。 嗯。 对啦。咁唯一呢可能呢一啲呢就因为被取缔啦，咁所以有啲人就会觉得呢个人唔适合。但系其实你都最多都系嗰个例子唔适合啫，你咪警告个老师咯，你唔需要去到去钉牌呢个咁严重嘅程度啊。其实以我所知，由头到尾佢讲呢一个嘅时候咧，都唔系用好多时间嘅，个核心价值都系讲紧嗰个言论自由等等嗰啲咁。同埋以我所知，咁虽然啦吓，譬如话嗰个家长系啦，匿名报即系匿名去投诉嘅，其实以我所知咧，佢个细路仔咧已经退咗学噶啦，但系跟住咧就去咗英国度读书。 好啊，明白，唔该晒啊，李太。咁我哋先听下交通同新闻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中环广场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线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马实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几长的龙尾是在接近香港单车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本地和乐透互娱，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1，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331， 人民币 6.792。 内地是假期，英镑对美元是 1.286，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9。港金报17,500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26美元，卖出1,888.37美元。刚才报道的人民币是在岸价6.792，是上个星期三的官方收市价。至于港汇指数方面，是报104，无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的中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运头塘村。咁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大消散。港珠澳大桥的主桥有强风措施，现在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而东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亚街老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都是很长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法就是用震惊吓去形容呢件事嘅。咁呢件事咧就都引发咗好多嘅讨论嘅，包括咗咧课堂里面应该要点样引导学生倾一啲比较敏感嘅问题啦，教材应该点编啊等等啊咁。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或者你想表达你意见啊，或者你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我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啦，陈泽铭咧，陈泽铭你就系另一个即系专业议会啊，即系另一个专业会一个组织啊，呢个律师会嘅副会长，系嘛？咁你就我哋倾到关于今次呢个事件嘅时候咧，都有提到咧，就今次里边咧，对于教师呢个咧，即系我哋叫破天荒啊，即系第一次咧，用一个专业行为失当咧，系钉牌咧，对一个教师咧，系一件即系都系几大嘅事嚟噶。咁咧就事件里边亦都牵涉到今次处理个程序咧，同埋一个手法嘅问题嘅。咁今次里边咧，就系主要就系由一个教育局。就自己處理嘅啫，咁包括投訴啊，包括佢自己譬如教育局派啲人去睇啊，聽嗰個涉事嘅老師嘅即係所謂解釋等等啦，咁整個過程裏面咧就冇一個即係專業嘅議會啊，或者教師自己嗰啲組織咧去參與過呢件事嘅，咁呢個咧就好明顯同其他啲嘅專業組織就好唔同啦。咁因為介紹頭先講咧，譬如話你一陣間屬於嘅律師會，咁我哋都有呢個會計師公會，亦都有醫學會嚇，好多啲專業組織裏邊咧，佢哋自己都會有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操守嘅议会啊，去检讨呢啲咁嘅个案嘅。咁教师里边今次里边咧，头先我哋倾嘅一啲教育界朋友里边咧，都反映咗咧，佢哋都觉得应该系需要有一啲咁样嘅操守嘅议会咧，去做一个自我监管又好，或者有啲投诉嘅时候咧，由佢哋去处理。咁好啦，咁陈泽铭，我就系想不如你都讲下咧，你属于系律师会啦。咁其实喺一个专业组织里边咧，通常点样处理一啲咁样业内嘅哋所谓牵涉到一个专业行为？嘅啲投訴嘅咧，咁樣你不如你講一講下，就將佢對比我哋今次裏邊咧，依個第一宗啊，即係喺教師裏邊嘅依個嘅流程或者個程序點做啊，咁樣好嘛？咁啊，即係先講下個律師會通常點處理呢啲咁嘅投訴啊？ 好啊，陳景祥講得好啱啦，就呢一個專業界別咧，往往都有自己嘅一套行為守則、專業嘅標準。去處理嘅，咁今日我就用個人身份啦，並非代表律師會講啦，分析一下香港唔同嘅專業處理呢一啲所謂失德嘅問題。舉翻法律界先啦，咁法律界就有兩個專業學會啦，香港律師會啦，同埋大律師公會啦，佢哋都係一個自我監管機制。咩意思呢？即係完全係業界嘅人士自己去監管自己嘅。咁就從發牌到以至到紀律聆訊、除牌、會處分自己會。员律师、大律师都是自己做的，其实咁当然啦，喺律师会同大律师公会以外咧，佢仲有一个所谓嘅纪律聆讯嘅 board 嘅，嗰个系根据法例成立嘅。咁嗰个 board 本身咧就系、是政府委任啦，当然系咁就有业界，亦都有非业界嘅代表喺度嘅。咁但系律师界、法律界咧，基本上是一个自我监管嘅角色嘅。剛才陳景祥提到其他的專業，譬如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據我了解，他的 board 他的理事會裏面已經有政府代表了、政府是委任了，我沒記錯應該是4名到的代表入了去會計師公會裏面的運作，他亦都會下面有一些紀律聆訊的委員會的、即如果收到投訴對會計師 的工作有問題的話，會有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亦都有業界代表和公眾代表去處理医生亦都系类似啦，即系医学会啦，里边有医生嘅代表啦，亦都有业界代表啦，亦都有3间大学嘅医学院嘅代表喺度嘅。咁当然政府亦有代表喺度。嗱，咁所以你睇到个模式咧，就系由业界自我监管啦，到政府成立一个法定组织去处理啦，都有嘅。教师就好唔同啦，教师咧完全咧系由教育局自己去处理嘅，由佢个注册到今次发生呢个除牌事件咧，都系政府自己一手包办。咁当然啦，政府个根据就系根据教育条例去做嘅。教育条例其实系有讲到喺啲咩情况之下佢可以注册一个教师，喺啲咩情况之下可以将一个律师除牌。头先好似你都提到啦，系第47条里面有一啲条款嘅，但嗰啲条款系写得好虚嘅，即系唔系好实嘅。即系如果政府觉得呢个唔再适合作为一个教师，佢就可以除你牌啦。咁但系用啲咩因素去考虑咧？其实就唔系好清晰咁去讲嘅。咁所以你可以对比到教师作为一个咁重要嘅专业 香港存在咗咁耐，但係佢嗰個監管咧，同其他所有嘅 profession、其他嘅專業咧，係截然不同嘅。 嗯，係啊，陳振銘啊，你講到頭先即係話嗰個關於律師會嗰邊啦，即係話佢嗰個功能咧，可以就包括埋發牌啊、除牌啊，甚至處分啦。咁嗱，除牌都係好大件事啦，即係除牌就即係真係唔能夠執業啦，失咗執業資格噶啦。咁但係你亦都提到咧，就係依個律師嘅行業裏面有一個紀律聆訊嘅。嘅委員會嘅都有啊，咁啊中間之間嘅關係係點樣嘅？即係話律師會要做一啲咁嘅決定嘅時候，一定要經過呢個 board 去做一個先檢查先啦，又是點嘅咧？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呢度中間？ 好啊，好啊。嗱，簡單講啦，即係一啲較為輕微啲嘅一啲違反律師會嘅守則嘅嘢咧，其實律師會內部就可以處理嘅。即係譬如出封警告信啊，同你講啊，你收到投訴我有問題喎。但係如果對於一啲真係嚴重嘅行為咧，就要轉介去頭先我講嘅一個獨立嘅委員會啦。嗰、那個咁嘅 board 咧，嗰、那個所謂Solicitor Disciplinary Tribunal 直成一個 tribunal 嚟嘅，係一個仲裁嘅一個委員會嚟嘅，就有業界代表啦，同埋公眾代表嘅。嗰、那個委員會先正有權去建議除牌、罰款或者譴責，咁嗰個係一個正式嘅一個法定組織嚟嘅。 即係換言之，律師會自己都唔可以做呢個決定嘅。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佢一啲輕微嘅嘢，輕微嘅犯錯，自己可以內部處理。但係嚴重嘅除牌咧，就係一個獨立嘅一個委員會 一個機構去決定嘅。 係啦， 咁呢個轉介亦都係由律師會自己要做嘅，即係話佢覺得即係呢件事已經係嚴重到唔能夠淨係喺個會裏面處理啦，要交出嚟俾呢個紀律聆訊嘅委員會啦，係咪咁啊？ 去到一啲嚴重嘅時候，基本上都冇乜選擇噶啦。其實律師會都真係一定要轉介俾佢做噶啦，即係能力範圍以外，法例規定咗律師會做唔到嘅嘢，佢就會攞出去做噶啦。 咁呢個紀律聆訊組織裏面都有政府嘅代表啦，應該 佢基本上係政府委任，但係咧通常係業界即係有法律背景嘅人啦，三個人嘅一個小組去裁決嘅。咁通常咧就可能係有兩個係業界嘅代表啦，有一個就係一個公眾人士嚟嘅，完全冇法律背景嘅人士。咁呢個三人嘅小組去決定，就類似一個法庭咁嘅形式去做噶啦。 咁但係喺你個處理嘅程序裏面咧，譬如話對於公係咪要公開個當事人嗰個姓名咧，或者個處理係點樣嘅咧？咁嗱，因為今次咧教師個事件裏面咧，我多咗一個環節咧，就係前特首啊梁振英咧，佢哋用呢個803基金咧，就做緊一個司法覆核啊嘛，即係一定話咧係學校要宣布或者公布呢啲教師嘅名嘅。咁呢個當然都要引起好多討論啦。咁我哋又參照翻律師嗰邊先啦，個處理手法係點樣嘅咧？律師公會裏邊， 其實呢個都真係好爭議嘅話題，近呢幾年都就因為特別因為私隱嘅條例啊，咁香港嘅私隱條例固然都幾嚴格啦，但係歐洲嗰邊係非常之嚴格嘅。咁我哋好多時法律工作者咧，係喺唔同嘅jurisdiction 唔同嘅司法區域都有登記做咗律師嘅。如果你牽涉到一啲歐洲嘅問題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啦，因為你真係唔可以隨便去公佈嘅。我諗個重點啦，始終都係如果一個律師是真的有專業失德的，咁而亦都經過一個獨立嘅審裁處去判斷佢真係為失德啦，有問題啦，甚至要除牌啦嘅話咧，所有律師樓應該就唔可以再僱用呢、這個律師啦，或者呢個員工啦。咁呢個信息一定要俾所有律師樓知嘅，呢個第一先係咪？即係如果唔係呢個人都唔可以再受僱噶啦，連律師樓都唔知咁唔得啦，係咪？ 但係公眾都係唔知嘛，係咪？ 冇錯啦，嗱呢個就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啦。即係而家個做法咧，律師法律界嚟講咧，我哋係有公佈嘅，喺我哋自己個會刊裏面有公佈到嘅。即係如果真係有一啲頭先我講呢一個聆訊委員會作出咗決定咧，我哋有定期向公佈啊，喺個會刊度公佈嘅。咁會刊公佈咗出嚟，其實某程度上即係公眾都知道啦，因為嗰本刊物大家都睇到嘅。雖然淨係俾會員啦，理論上。咁所以呢度係有個尷尬位嘅，係唔係真係要打锣打鼓？俾全香港所有公眾人士知道咧，其實都係喺業界裏面都有一個爭議嘅，其實。 系，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咧就教育局咧就决定咗咧就系对一位教师咧就要注销佢嘅教学资格嘅，咁呢个咧就以专业行为失当去做呢个钉牌啊，咁嘅决定咧，就喺教育界咧应该系属于第一单啊。咁啱我哋倾紧嘅就系到底律师会或者其他嘅专业学会又点做嘅咧咁。咁啊，如果你大家有兴趣参与呢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我哋就有一位听众咧，就阿岑先生接通咗啦，不如同阿岑先生傾下先好嘛？係啊，岑先生你好， 大家好， 係啊，請講。 例如我想讲讲咧，你哋今日讲咗咁耐咧，会唔会失咗招咧？你好似系 protect 紧啲老师，咁我谂我哋最主要就 protect 啲后生仔、学生哥，系咪啊？你好似失晒招， 系。 你谂下，一间学校可以咁，即系十岁人仔，你教佢咁深奥嘅嘢，呢啲系算唔算洗脑咧？因为佢十岁啫，五年级好似十岁到啫，系咪？ 五年班啦，五年班。 我唔知道你两位有冇细路啊？如果你个细路系十岁嘅时候，你会唔会教佢咁深嘅嘢咧？呢啲嘢廿岁、卅岁教都系都未迟啊！你都未有人生嘅阅历。你老师点解可以做啲咁嘅嘢咧？校长会唔会有责任咧？你好似完全冇讲到呢啲学生嘅利益、啊，而系 focus 喺个老师嗰度嘅。 校长今次里面都涉到警告啦，即系最后嗰个裁决啦。 仲有冇呢个道德观念嘅咧？即系我讲得重咗啲嘅语气，但系事实嚟嘅。点解我哋唔睇下啲细路咧？喺啲大人嘅 point 度，保护啲老师咧？老师做错咗就当然要罚啦。但系罚咗之后，你对学生嘅影响系几大咧？十岁人仔要我哋唔好玩啦，大家。 好，唔该晒你，陈生。咁咧就到底系啊，但系最后佢系有裁决嘅吓，因为佢最后佢自己就系失咗呢个教职啦吓，因为呢个钉牌咧就佢连系进入啲学校里边嘅范围都唔得噶，即系呢个其实都系好严厉嘅。咁我哋欢迎大家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噶，可以打嚟自由风咧，系我电话18723111，欢迎你打嚟分享我哋意见嘅。咁我哋继续有位听众阿高先生，亦都系接通咗自由风嘅，就同阿高先生倾下先。你好， 系你好，系咁咧就首先就我觉得香港真系。好恐怖嚟噶，所以变翻呢、這个六七十年代嗰个文革时期啊，什么事情咧都上纲上线，咁而家呢个竟然搞到教育嗰边啦，咁啊自从阿林太讲过呢个教育系冇演鸡笼之后咧，咁啊教育局长阿杨生啊，就跟住做咗好多动作啦，咁就包括就系又檢查人哋嗰啲試題啊，跟住而家又話通識科要點樣修改個議題，咁而家仲跟住又搞埋老師咯，咁我覺得真係需唔需要香港要搞咁多動作咯？咁同埋呢個老師佢本身都唔係真正去教啲學生直接，佢只一個係負責啲教材啫，同埋呢個係上年即係2019年三月嘅事嘅啦。咁當時2019年三月嗰陣時係冇國安法。亦都冇講任何關於呢個咩民族所謂港獨嗰啲嘢，咁而佢阿老師攞嗰啲教材都係你香港電台新疆集嗰度收集出嚟，咁但係竟然呢個教育局長佢哋可以我唔知啦，可能佢收到啲左派報紙嘅投訴啦，或者建制派投訴，所以搞咗咁多嘢， 明白？ 我覺得真係香港真係好慘啊！而家俾你呢班咁嘅教育界人。 好，明白，唔该晒你啊，高生。咁你即系录咗啲电话，想听多嘅电话啦。咁其实咧就系呢件事咧，旧年三月咧有人提出咗投诉，咁但系一路去到九月咧，就教育局先开始做嗰啲调查工作啊，咁样。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嘅，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继续去听多一位听众咧，就系钟先生嘅。钟先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系啊，请讲。 系，其实关于呢件事咧，我想就系讲紧，因为我自己都系有小朋友，咁嚟紧都会读小学啦。咁其實剛有啲聽眾就話十歲人仔學啲咁嘅嘢，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香港你唔好話淨係呢啲咁嘅通識科，你淨係英文科，其實已經深到你小學一年級嘅嘢已經遠超我係當年三四年級嘅嘢，我覺得俾佢哋拓展佢嘅視野好合理嘅，我覺得。但問題係呢個教材方面，我首先我真係睇翻嗰份工作紙，我真係睇唔到佢有乜嘢宣揚港獨，佢只係一個即係一個睇完一個短片做一個分享咁樣樣。其实佢里面系冇呢个咁嘅情况喺度发生，咁如果我哋唔能够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喺每个范畴都会开眼界去接触呢个社会嘅话，咁系咪永远都系净系唱红歌先系最好呢？ 好，明白。咁啊，唔该晒阿钟生啊。咁啊，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咧？即系教育界里边咧，今次都有好大嘅分歧啦。咁因为就教协嗰边咧，就一路讲嘅，佢想其实讨论呢个言论自由嘅问题嘅啫，就唔系想推到佢去讲呢个港独嘅咁。咁我陈泽铭你都讲下关于呢件事件咧，其实喺呢个政治上都引起好多嘅即系讨论啦。好多人就觉得就系话，即系因为有国安法啊， 同埋近期嘅一啲政治氣候啊，就令到其實想做一個收緊嘅動作咧，就令到大家係對一個所謂國家安全啊，或者等等呢啲議題咧，要你有啲警覺性啊。咁啊，即係正如特首自己都講啦嚇，即係話要迎難而上啊嘛。咁所以呢件事裏邊，你覺得從個政治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咧，其實係唔係想喺個教育界裏邊做一個突破口啊？我哋可唔可以咁講嚟去做一啲咁樣嘅即係警示咧嚇？即係社會各界都要留意啦，就係呢個國安法咧，或者對呢個國家安全嘅重視。咁啊，教育裏邊咧係需要進行一啲咁樣嘅做嘅一啲工作嘅嚇。你自己覺得今次件事件有冇咁樣嘅即係所謂示警啊，或者我哋嘅咁樣嘅作用喺度咧？ 係我諗，因為我係法律界咧，我首先第一個觀點咧就係學校內真係唔可以做非法嘅動作啦，如果啲係違法嘅話，校一定唔可以做嘅。咁國安法成立定立咗之後，7月1日之後咧，的確係禁區係多咗嘅。咁所以喺教師特別喺通識科裏面，喺一啲社會時事嘅討論嘅係要小心咗嘅。比起以前嚟講，咁喺呢件事件教育局亦都講得好清楚啦。佢唔會報警嘅，因為幾件事件發生喺7月1日之前嘅，而國安法係冇追索力嘅。咁但係，系个成件事嘅背景会唔会有一个所谓政治嘅目的呢？我就唔知点样去定义政治啦。但系因为有咗国安法之后咧，系有啲新嘅要求。喺新嘅要求之下，学校作出一个新嘅措施系正常嘅。咁但系条线点画咧？呢、這个就真系要小心啦。咁我自己觉得咧，今次教育局用呢一个例子咧，其实系合理嘅，因为我哋讲紧系小学啦。如果系中学嗰个争议性可能更加大。小学嘅话，佢哋嗰个真系去个讨论个空间咧，可能系少啲嘅，因为太少啦。年纪头先有啲听众都讲到，应该系10岁以下嘅。咁去叫佢哋作出一个咁复杂嘅判断咧，系难嘅。 但系你啱提到咧，即系关于到底即系学校里边应该点处理啦，咁你我哋头先即系喺第一个钟头都有啲校长讲到嘅，即系到底应唔应该教即系啲咁样嘅题材啊，或者咁嘅题目啦。咁第二亦都牵涉到咧，就学校里边咧，到底即系要触及到啲话题嘅时候咧，系咪可以再继续倾咧，或者系应该要点样倾咧？咁呢、這个。如果是在個教育層面裏面，其實是應該怎樣處理呢？即如果你覺得即是不是應該真的可以給學生有機會或空間去傾一些這樣的所謂政治敏感的話題呢？ 我自己都是較為開放一些的，即我覺得即 多角度去思考是正常的。不過可能我個人，我並非教育專家，可能是中學階段是較為適合咯，即小學階段始終都真的年紀太輕。 是啊，咁到底呢件事里边咧就会点样后续个讨论安排咧？咁大家或者继续留意一下啦。咁我哋倾嘅话题都差唔多啦，陈泽铭啊。咁我哋希望翻到嚟之后咧，会倾一个另一个话题，关于房屋嘅，就讲翻呢啲香港大学公开大学咧编制一个价格。 暴风正影响广东，强烈热带风暴灿鸿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下午4点，灿鸿集结在中城岛以东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北部至日本九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早晚有一两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咁仲有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啦，过咗圣约瑟英文中学。提一提你啦，就系港珠澳大桥主桥有强风措施噶，中快线嘅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多车一啲，龙尾喺管道中间。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接近浙江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道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喺汇景花园，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受到意外影响，龙尾喺观塘道近牛头角下系近牛头角定富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啦，排到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车多，龙尾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噶，龙尾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兆会路仲系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林佩里。所谓香港精神呢，是我们对香港人应该有什么特质的期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今时今日的香港需要什么特质，需要什么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一件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翻嚟咧，今日我哋有評論員陳澤銘一齊同我哋傾一啲話題嘅。咁我哋就想轉另一個話題啦，陳澤銘啊，就傾下咧關於咧就係香港公開大學咧就編製咗一個居屋嘅公開價格指數啊。咁嘅指數咧，佢就係追蹤咗本地居屋第二市場嘅成交同埋價格變化，咁啊進行咗研究嘅。咁佢個結論咧就幾有趣咧，即係或者係最有趣嘅部分咧，就發現到咧原來咧佢哋做呢個指數咧，就係發現到2006年啊至到2020年期間咧資助房屋嗰、那個即係居屋啊，呢個指數嘅走勢咧，其實比私樓咧仲升得緊要嘅。即係換言之，你個價格去比較嘅話咧，喺一段時間裏邊咧，原來居屋咧仲升得即係勁過嚇我哋叫做私人樓添。咁到底呢個係一個咩嘅現象咧？咁我哋有啲專家同我哋傾下啦。咁啊，陳澤銘，你點樣觀察佢呢個咁嘅指數嘅？嘅表現咧， 係我整體講翻香港嗰、那個樓市先啦，即係始終我成日都講嘅，政府係責無旁貸嘅，所有地係政府嘅，政府係最大嘅地主、 嗯。 香港去到今日嘅地步嚇，年輕人上唔到樓，土地不足夠嚇，咁、政府一定係佢嘅責任嚟嘅，咁佢冇辦法解決呢個問題嚇。至於居屋，我自己咧就可能我自由派經濟多啲啦，即係始終我都覺得政府係冇責任去幫市民做投資嘅，投資係一個私人決定。咁而家居屋特別係有咗所謂嘅白居二啦嚇嘅二手市場之後咧，令再加火上加油啦嚇，令到呢啲居屋嘅樓價亦都升咗啦。咁是会不会同最初的初衷去解决一些夹心阶层住屋问题有少少背道而驰呢？因为是帮了一 部分少數嘅人去獲得投資嘅收益，咁、所以我係有啲好多問號啦，對成件事。 嗯，係啊，咁嗱，陳澤銘，你有好多問號啦，咁可能電話機旁邊咧嘅聽眾咧，對依個話題咧，到底係咪都一樣好多疑問咧，或者有咩意見咧？咁歡迎你打嚟自由風咧，係同我哋傾下嘅個電話咧就係18723111。咁我哋傾緊嘅咧，而家就係講關於公開大學咧就編製一個居屋嘅公開價格指數嘅。咁我哋到依個時間咧就揾到咧就編製依個指數嘅負責人咧就係公開大學嘅人民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馬耀忠咧，同我哋關於傾下關於呢個指數嘅。馬耀忠你好， 誒、主持你好，你好， 係啊，嗱，我哋咧就睇咗你嗰個一啲資料啦，咁你哋公布咗呢個指數啦，咁你不如先同我哋講一講先啦，依個指數到底有個咩嘅參考作用咧？同埋你而家得出咗一個依個結論啊，即係話其實你簡單講先，我同你即係總結就係話係升幅咧喺2006至2020期間咧，其實仲高過私樓嘅。咁你得到呢啲發現咧，其實對個我哋分析呢個樓市嘅市場有咩作用啊？其實 嗱，咁其實我哋本身大學點解會有呢個咁樣樣嘅動機，就話整一個指數咧？咁其實我哋發現咧，咁其實政府佢呢幾年嘅長遠房屋政策都講到啦，咁其實就會慢慢增加公私營嗰個房屋比例，即係將公政府資助房屋嗰個比率會上升啦。咁即係反映到其實嚟緊個市場對資助房屋個需求啊，或者係個重要性都會增加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現時主要嘅一啲香港反映呢個房屋價格指數嘅一指數，都主要係反映私人嘅房產為主啦。咁相對上呢啲資助房屋嗰個價格嘅反映指數就唔係咁多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有個動機就諗啊，不如我哋整一個居屋嘅同有關嘅價格指數出嚟。咁最主要係希望就可以俾到市民。他哋置業前可以參考啊，平時可能買大家買私人樓都會望一望啊啲私人樓嘅價格指數去參考。咁買居屋咧，會唔會其實都會有另一個 pattern 出嚟咧？咁我哋就希望整一個 index， 第一可以幫到市民置業前可以有一個參考嘅 figures 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幫到啲政策研究者啊，佢哋想研究可能係一個資助居屋資助房屋嘅市場嗰陣，佢哋可唔可以有啲個有效啲嘅指數去做參考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目標嚟嘅。咁我哋個指數其實就主要係追蹤翻呢個未補地價居屋，即係蘇哥居屋第二市場嗰個交易價格為主嘅，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成個指數嗰個研究嘅目的，係啦，整出嚟嘅目的啊。 係啊，馬耀忠，我想問下你咧，因為我哋私樓咧，我哋知道個市場有成熟啦，同埋成交量亦都好大咧，就係即係變咗個指數裏邊咧就好有代表性啦。我哋講叫做啊，咁但係喺啲居屋裏邊咧，你自己而家係第一次做啦嚇，即係一個機構。其實個參考或者嗰、那個。得到的資料咧，係有幾大的反映到真實的市場，或者個資料對你嚟講啊，足唔足夠去做到一個真正可以反映到呢個市場的一個真實情況嘅？ 咁我哋呢一個指數咧，咁我哋攞嘅資料咧，係主要都係參考翻房委會同埋房屋署咧，佢所公布嘅一啲喺第二居屋市場第二市場交易嘅一啲資料啦。咁其實你話我哋個指數個代表性咧，咁我哋相信都有一定嘅。咁我哋就唔係做曬所有，我哋唔係追蹤曬所有嘅居屋苑嘅。咁我哋喺當中咧就揀咗咧喺過往十年揀咗50個咧成交量最高嘅居屋苑係啦。咁我哋就主要追蹤呢幾個屋苑嘅價格。咁其實呢50個屋苑咧佔咗成個第二市場嘅成交已經超過70%。咁所以我哋相信個指數亦都有一定大嘅代表性。咁呢個點解唔 trace 曬所有嘅屋苑咧？咁其實一個問題就係可能有一啲屋苑本身佢已經個成交係好疏落嘅。咁如果我哋將呢啲好冇乜成交嘅居屋都放埋落指數，咁其實你就會見到個指數可能就會唔係點喐啊，或者係相對上個反映唔到個真實嗰個交投嗰個情況。咁所以點解我哋就揀咗一啲最多成交量嘅居屋去做呢個指數啦，係啦。 馬耀忠係馬耀忠，我留意到有啲報章嘅報導咧，就係話咧，2013年開始咧就政府實施咗所謂白居二嗰個政策啊。咁而實施咗之後咧，呢、這、一個二手居屋嘅樓價升幅係超過100%嘅，就遠遠咗拋離咗呢個私樓嗰個指數嘅升幅嘅。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即係政府呢個政策係火上加油？ 我其實昨日都好多即係記者都問係咪呢個政策炒起咗居屋啦，好多人都咁問。咁其實我唔係好理解點解大家都會覺得係一個用一個炒起嘅角度去諗。咁其實所謂嘅炒賣啦，咁我自己諗法就係、是、係一種投資嘅作用，即係一種投機啦。你可以正正話。咁但係其實你諗到嘅就係居屋市場呢、這、一個，尤其是 第二市場嗰邊嘅居屋其實係唔係一個投資嘅市場嚟。你可以諗嘅就係佢唔俾你本身有物業嘅人去喺呢度再買多個物業㗎，係咯。即係所以其實我相信啦，大部分買得喺居二八居二呢個計劃買樓嘅，都可能係一啲自己嘅用家嚟嘅，係啦，即係買咗真層樓自己住嘅啫，係啦。咁當佢嗰個價格上升，咁你話會唔會係呢個計劃火上加油？咁但係好正常，就係當呢一個本身係一個相對封閉嘅市場，淨係綠表，主要係綠表買家參與市場，多咗人去 join 呢個市場嘅話，咁需求增加。如果相對上供應是沒有一個很相應的增加的話，其實它價格是會高了的話，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但是你說這個是不是一個炒賣或者投機呢？那我就個人就覺得不可以這樣去 comment， 只不過是純粹是多了人買，需求大了，所以它那個價格會升幅可能就會比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 是馬耀忠，你雖然你即是你在一個講法裡面就說即不是說真係助長咗個炒風啦，咁但客觀上去睇咧，佢個轉手咧，就即係我哋見到啲報章做咗個表咧，其實佢即係幾年之內嘅升幅係真係好大噶嘛。咁呢個咧就會唔會牽涉到咧？政府成日都講呢個資助房屋或者好多團體成日都講咧，我哋俾啲屋出嚟咧，唔係話鼓勵你炒嘅咁。咁但係你現實上個市場就話咧，我總之一個轉手嘅期間，我真係可以喺個帳面度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升幅，係好大嘅，即係所謂即係賺啊嗰個價格嘅利潤嘅。咁呢個問題其實都解決唔到嘅，因為按照你嗰個講咧，正正就係啲人咧，其實都係仍然係有一個繼續係投資咁嘅心理啊，即係唔好講投機啦，依個冇乜意義啊，但係投資嘅心理其實都仲係有嘅，即係你依個係解除唔到嘅。從你依個研究得出嘅結論，可唔可以都證實到係咁樣咧？ 嗱，我自己咁睇，頭先都講，其實主要買得居屋嗰啲都可能係買翻嚟自住嘅。咁如果佢轉手啦，蘇哥賣咗佢層樓出去，你話會賺到錢啦。咁但係佢賣佢層樓出去嗰陣，其實如果佢係有繼續自住需求嘅話，可能佢都需要喺私人市場買一個樓，係啦。咁而本身居屋呢一樣嘢，其實係對於呢一個市價，對於一個私人樓，例如話你可能比較同一個區。同一個差不多 size 的單位，一個是居屋，一個是私人樓，可能他們當中都有些折讓，而相對上居屋都是便宜的。所以我們昨天都有研究團隊都有提出，其實你說會不會是一個炒賣會有獲利這件事，我們反而會想的就是會不會這個計劃是令到他們一些本身買了居屋的人更加有 incentive 去完成他們的置業階梯，啊，我本身買居屋跟住然後，啊，我現在間屋的價值升了，我可能可以換買翻我嘅居屋出嚟，然之後投入翻呢一個私人市場嗰度。咁其實相對上你就可以諗到就係，本身呢啲居屋就係，佢而家唔需要，佢可以留俾一啲更加有需要嘅人，而佢自己有更加多嘅 capital， 佢就可以去參與一啲私人市場，係啦。咁所以我哋個睇法其實就係，佢唔係炒起咗嗰個樓價，佢反而可能係令到可能居屋二手嘅居屋同埋呢個市價嗰，那個本身的差距或者本身的 discount ratio 会细了，咁令到他们更加容易投入私人市场，完成了整个 so called 的我们成日讲的置业阶梯，由细楼慢慢买到大楼咁样样。咁所以你话是未因为咁而获，佢系咪纯粹为咗获利而入呢个市场呢？我想你问大部分佢想買居屋嘅人都未必真係想獲利，可能佢哋真係想要國企嘅啫。 所以按照你咁講咧，馬耀忠啊，其實佢都係即係話係一個置業階梯嘅其中一個環節嚟嘅，係，嘛？即係佢譬如話，我當買咗嗰個樓，我當一個投資先嚇，咁佢都有增值嘅。咁，有增值，我得到嗰個部分嘅利益，我就可以再轉去私樓啦嘛。咁如果按照呢個置業階梯嘅理論咧，咁你得到呢個結論嚟講咧，係證實咗即係呢個居屋係有幫助啦，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個置業階梯個過程啊？系嘛？喺一个流程里边， 帮助到佢哋完成个置业阶梯。但系系啦，即系我想讲清楚，想讲嘅就系你唔可以话佢系啊，我为咗炒或者投资而去做，而系佢只不过系都系以一个居住为原则去买一个楼，系啦。咁慢慢，佢收入 OK， 咁或者佢嘅系啦，其他因素 OK， 佢慢慢可以改善佢嗰个嘅居住质素，系啦。咁呢个系咪话你话系咪啊？我纯粹为咗炒埋赚钱咧，我又觉得未必系咁样嘅睇法。 马耀忠，即系换句话，你个讲法就系其实将个流动性系增加咗嘅，即系个 我哋见到其实系啦，个居屋嗰个流动性相对上系，我哋就系话系活化咗嗰个居屋嗰个二手市场。 但我亦都留意到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啊，如果我哋真係覺得買咗呢啲居屋嘅人好快轉手而獲利嘅話，可唔可以政府考慮增加一啲持有呢個物業嘅年期嘅限制咧？譬如起碼持有五年、七年先正俾佢轉手，咁你又覺得合唔合理咧？呢個規矩？ 其實本身政府都有定一個年期，即係而家都唔係話佢哋就算交曬 SSD 嗰啲都好啦，佢哋都唔可以即刻轉手，即係佢哋都有一個特定年期，買咗之後係唔可以即刻轉手嘅，係啦。咁至於你話應唔應該增加係去到三年、五年、十年，甚至可能你話二十年幾多年呢？咁呢個我諗就比較係一個政策上嘅問題。咁我諗即係我從一個經濟嘅角度去睇，我就好難答到究竟應該幾多年會係適合。 但 係 應唔應該收緊 係政策？ 即係頭先陳振明想問你就係、 是、覺得啊，係咪要限定幾多年呢？咁樣樣係啦。咁呢個我諗就未必係一個經濟角度好容易去分析到嘅，我自己睇就係啦。 但係咪需要收緊嘅？即係個問題係，即係譬如你時間長啲，可能就你變咗呢個風險啦。即係或者你唔係咁容易，即係話短手咯，短時間就轉到手啦。咁有冇需要收緊啫？即係個問題係，或者轉售嘅限制，因為有啲公屋嘅團體都講噶嘛，即係話你咁獲利咁樣，咁就違反咗即係政府話唔準你，即係唔係想原意想去炒咁，不如咧就嗰個轉售裏邊咧就再加啲限制啦咁樣。咁你贊唔贊成呢個限制啫？其實？ 咁好簡單講，如果佢係多咗限制嘅話，咁我哋成日經就做咗講就係、是、咁其實佢嗰個產權啦就冇相對上冇完整。私人樓嘅好處就係佢產權係好完整嘅，你買咗可以隨時賣出去好自由。咁點解居屋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有折讓呢？我哋相信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因為佢係有一定嘅限制，係啦，即係佢唔可以即刻轉賣，係啦，佢賣出去俾嘅人都唔係話可以賣俾公開市場，佢只係賣俾一啲特定嘅符合資格嘅人，係啦。咁所以如果你嗰個嘅產權係有改變，例如頭先你講增加咗佢個年期嘅話，咁會唔會佢相對嘅折讓都要有翻相應嘅改變呢？係啦，即係所以呢個會係一個好複雜問題。所以點解我頭先你講話，我係咪話應該要加長年期或者係減少年期呢？其實係要成個 package 咁去睇，係啦。即係你唔可以單純就話啊，應該收緊幾多呢？咁呢個都係一個係即係一個好主觀性去諗啊，收緊幾多係。系啦，即系未必系咁容易可以即刻答到你呢样嘢，真系。所以我会睇就系你嗰个产权，如果系收得紧咗，你多咗限制嘅话，可能佢嘅折让亦都唔同，系啦。咁所以呢个就成个 package 晒，我就唔会话讲系咪应该要再增长呢样嘢。 系马耀忠喺你个研究里边咧，其实边个区嘅升幅系会比较明显啲嘅？即系同呢个私人市场比，会唔会都系好相近？即系地區嘅方面咧，邊個區嘅升幅會比較明顯啲？ 呢一刻咧，我哋個指數就反映咗全香港嘅啫。咁我哋 冇分區嘅， 都做緊一個分區嘅，係啦。咁但係嗰個我哋就仲未即係完成，即係未有一個好確實嘅數據出咗嚟，係啦。咁但係呢個我哋之後都會慢慢發布一個分區嘅，係啦。因為我哋可能就會唔同區域會加多少少嘅成分屋苑落去再改良，係啦。 咁你而家呢個研究係會以後定期做同埋定期發表嘅係咪啊？ 冇錯，我哋每個月都會喺我哋嘅網頁入邊咧，就會發表翻出嚟嘅，係啦。我哋就每個月都會更新呢個數據，係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 OK， 該曬。 係啊，啱同佢傾嘅咧就係公開大學人民社會科學院嘅助理教授啊馬耀忠啊。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公開大學咧就做咗一個咧係居屋嘅公開價格指數啊。咁嘅指數咧就令到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咧，就係到呢資助房屋裏邊嘅市場啊嘅升跌嘅情況係點咧咁。咁啊都多咗個指數咧，呢個指數真係以前係冇嘅，以前我主要就係得啲私樓咁樣嘅啫。咁啊呢個話題我哋都差唔多啦，陳湛永好 啊。 咁我哋到呢個時間咧，仲有少少時間咧，想轉一轉一個話題咧。咁咧就係講到關於咧就中央限制呢個美國嘅駐港領事嘅啲活動啦嚇，咁啲活動咧都影響咗啲政界嘅人士嘅話，咁因為咧就美國嘅國務院咧上月初咧就宣布對呢個中國嘅駐美外交官咧採取一系列嘅限制措施啦，咁包括咗咧要求啲駐美嘅中國高級外交官咧就係進入呢個美國校園啦，或者同其他地方官員見面嘅時候咧就要獲得嘅美方嘅許可嘅，咁當然你自己做咗之後咧，咁中方都梗會有啲反制啦，咁中國外交部咧，其实喺九月十一号咧就宣布咗咧，亦都系限制咗咧美国驻华使馆，咁就包括咗咧系美国驻香港嘅总领馆咧，同埋佢人员嘅活动啊。咁咧就个活动咧就主要就系见一啲政府官员啦，就立法会议员啦，同埋就系有啲即系包括咗啲教育机构啊等等都会限制嘅。咁一阵间我哋就会请到一啲嘉宾上嚟同我哋倾下咧，到底个限制有啲咩含义啦？到底对个政局有冇啲咩影响咧？咁样啊？咁啊，陈泽铭，不如我哋又先。 先傾下先啦嚇。咁你自己睇到呢個消息之後，你覺得對香港會有啲咩影響咧？其實 我首先講一講呢個政策咧，就都直接對我有影響添。咁因為我其實喺戴唔同嘅帽啦，即係不論喺法律界又好，或者我喺啲智庫裏邊都有做一啲顧問嘅角色嘅。咁我其實過去咁多年咧，其實都經常同唔同嘅駐香港嘅外國領事有接觸嘅。佢哋都好關心香港一國兩制啦，香港新嘅政策啦，特別喺舊年反修例事件咧，其實好多領事館都好擔心嘅。咁我見咗唔少人嘅。咁而家新呢個政策出咗台咧，第一個反應咧，我就即刻好小心啦。即係特別係如果係有美國領事館嘅關係嘅人士約見我咧，我都第一我問佢，其實你有冇同住香港嘅外交公署申請噶？如果冇嘅話咧，可能我未必方便見你嘅。咁所以起碼咧就喺呢一個見與唔見嘅決定上面咧，我已經小心咗好多啦。咁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就一定係妨礙咗一啲交流噶啦，即係話少咗機會去溝通嘅。咁但係話分兩頭説，頭先陳景祥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中國今次呢一個反應係一個反應嚟嘅，因為其實首先係美國喺六月、十月作出一啲限制中方外交人員喺美國嘅行為先嘅，咁所以依個係一個反應、反作用、反制嚟嘅。咁所以而再加上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其實真係冇咩權力去關於外交啊呢一啲方面咧，我哋係冇呢一個自主權嘅。咁所以咧，我哋只可以即係聽中央嘅指示啦。咁但係，正如我頭先講，客觀上面嘅效果咧，就係令到交流少咗嘅。 陳澤明，你聽講即係會嗰啲領事揾你都會小心咗啦。咁你係講緊譬如話你用一個譬如話律師會嘅身份啦，或者係即係有一個譬如啲智庫嘅身份嘅時候同佢接觸，就一定會問佢啦，係咪咁啊？即係如果你自己個人嘅話，係咪？就可能放心啲啦，係咪咁咧？ 我其實而家我小心到，我連我個人我 都要問， 都小心啲啦。因為嗰個所謂通告其實寫得係較為籠統啲嘅，即係佢有提到教育機構啦，咁但係教育機構係點樣定義法，我就唔係好清楚嘅。而包唔包個人身份咧，我亦都唔係太清楚嘅。咁因為呢啲咁嘅交流咧，始終都係工作上面有需要，但係即並非必要嘅。咁所以如果可以避免，咁因為為咗小心咧，我都盡量避免。咁或者我会劝佢咯，咁你都最好申请咗先啦，同驻港外交公署申请咗，我先见你啦。 即系个人身份，你都会可能去到呢、這个， 系啊， 系一个组织嘅都要。 我个人、可能我系错都唔奇吓， okay. 我个人小心啲咁解嘅啫。咁所以，但系即系正如我讲啦，即系如果有政策喺度嘅话咧，即系我哋都系守法嘅公民嚟噶嘛。呢个并非法律啊，我首先讲呢个并非一个法律嚟嘅，咁但系只系一个外交嘅一个召唤啦，一个意愿啦。咁所以。而且个责任亦都唔喺我度嘅，个责任其实喺美方嘅，咁但系始终我系小心啲啦。 系，咁但系嗱，你呢度提到咧，譬如话美方个人去接触你，咁你为你证明，即系你打咗去电话同外交部倾咗啦，咁其实你都唔知嘅喎。 咁我相信 你點樣係咧？你點樣去？咁你又擔唔擔心？如果終於有啲漏洞，如果真係將樣嘢收到緊嘅時候咧，咁啊會追究到有啲機構或者甚至個人啊咁樣咧？ 係正如我講啦，即係個責任其實係在美方嗰邊嘅。如果真係去到一個階段，佢欺騙我，原來佢冇申請，佢呃我申請咗，而我結果係見咗佢嘅。咁當然個後果唔 擔唔擔心咧？但係即係你覺得，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變咗個好似個氣氛啊， 係 即係話你自己固然要小心做得好啦。咁但係你都知道，即係有啲嘢可能唔係自己控制到嘅時候，又真係出咗事啦。咁會唔會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無形嘅壓力，或者對而家即係咁嘅政治氣氛下邊咧，造成嘅一種咁樣嘅政治即係緊張嘅氣氛咧？ 我相信個氣氛係嚴緊咗嘅，即係緊張過以前嘅。但我當然我同佢交流亦都係一啲正常嘅交流啦。我都只係講翻香港現實嘅情況、真實嘅情況，反映俾佢聽。咁所以喺呢個角度睇咧，我就坦蕩蕩，我就唔驚嘅。 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咧就係美國嘅國務院咧就宣布咗咧就係對一啲中國嘅駐美外交官咧採取一系列嘅限制措施啦。咁啊，中方咧提出咗反制嘅，咁咧就宣布咗咧就係美國領事館駐香港啊，見一啲香港嘅政界人物嘅時候咧都要得到一個批准嘅。咁呢個話題，我哋稍後咧就都會約一啲政界嘅朋友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先聽下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属本地感染，是上个月15号以来最多，其中3宗源头不明，包括葵涌石荫路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一名57岁男院友。院舍另外有2人初步确诊，30多名院友和6名职员要检疫。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19岁浸会大学男学生，上个月底曾经翻学，他的17岁家人亦都确诊，就读将军澳加密主恩中学。另外3名在旺角不同药房工作的男子亦都确诊，他们分别在西洋菜街、龙城中西大药房、豉油街、大华药房以及亚街老街、龙城中西药房工作。卫生防护中心表示，3人在工作上有接触，有时会到其他药房借用货物。警方就上月一宗收藏品失窃案拘捕涉案3名男子，并且起回部分赃物，包括铜币、旧邮票和书法。不过其中一幅报称属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真迹、长约 2.8 米的书法被人一剪为二。案发在油麻地弥敦大厦一个单位，警方说疑犯是由于觉得有关收藏品太长难以展示，因此展开案件仍在调查，相信仍有最少2名疑犯在逃。受害人估计失窃收藏品价值大约50亿，警方说暂时未能确定当中估值。一名71岁退休男子怀疑不满被年轻20岁的前妻批评和教女儿谩骂自己，去年中殴打对方和向他淋腐蚀液体，导致他超过1/4皮肤遭灼伤。被告在高等法院承认袭击致构成身体伤害及蓄意淋泼腐蚀液体等3项罪名，法官将案押后至本月22号判刑，以查阅被告背景报告，了解家庭纠纷。被告先在去年5月17号在元朗坑尾村轻铁站月台殴打前妻头部，指她不应该结交新男朋友。大约一个月之后，被告到前妻工作的理发店向她淋腐蚀液体。被告在警戒下承认犯案，只因为对方曾说他又老又无用。本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分别由法国生物化学家沙尔庞哲以及美国生物学家杜德纳共同夺得，以表扬两人在研究基因编辑的贡献。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现年51岁的沙尔庞哲与56岁的杜德纳开发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在任何预定位置将基因分子切割，以更快更精准地去改变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有助研究人员开发新癌症疗法以及有效治疗遗传疾病。有关技术在2015年获科学期刊评为年度突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早晚有一两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系大消散嘅。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封路重开。咁但系车龙系大消散，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 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交通就比较繁忙，龙尾近何文田港铁站，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卫理道。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圣座寺大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半山罗便臣道去西营盘方向，近住干德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落红棉路接近金钟道。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中国表象。 今次呢个黄金周可唔可以真系赚到啲黄金落到袋咧？ 俗穿世想，郑汉良。 人嘅消费最紧要睇下自己个袋有几多钱嘅啫。中国嘅疫情咧打击咗佢国内经济，系咪真系有报复性呢样嘢咧？吓，疫后嘅消费，我觉得行为模式好多真系会悭住使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繼續傾下咧，關於咧中央限制依個美國駐港領事嘅活動嘅。咁啊，啲新聞之前我都講咗啦，就因為有啲反制措施啦，咁啊以後咧就駐港嘅美國領事館咧要見香港一啲團體啊、政界人物咧，就都要報上名來先啊，即係先報個名先。咁咧就如果唔係唔打個招呼咁，可能就。正如阿陳澤銘講咧，應該唔係有啲法律責任嘅嚇，不過就係可能政治上咧就會有啲考慮啦咁。咁大家對呢個話題咧，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電話機旁邊我哋請到一位即係政界人士啦嚇，咁到底講下咧，到底中央依次咁嘅限制裏邊咧，到底一啲對一啲政界人物啦或者政治人物咧，會有冇影響嘅咧咁？咁電話機旁邊就揾到咧就係自由黨嘅黨魁啊鍾國斌同我哋傾下嘅，鍾國斌你好。 喂，陈警长 系啊，我哋啱讲开咧，就呢个即系中央嘅呢个限制啊。咁咧就嗱，我哋都睇到啲报道，你都有讲过嘅，就话咧就曾经获得呢个美国驻港领总领事啊史麦克邀约啊，咁啊讨论香港嘅情况嘅。咁你话咧你自己都主动通报咗外交部驻港嘅公署有关呢个会面咁样嘅。咁啊，其实咧，中国宾利可唔可以同佢讲下，而家呢个新嘅规定到底系个来者要自己先问咗外交部先啦？有阵时你为咗要保证安全咧，系你自己去问嘅咧咁。是怎样做啊？而家呢个处理系，其实可唔可以同佢讲下？ 咁嗰个起源咧，咁就严格嚟讲就唔关中央事嘅，因为系美国开始先嘅嘛，系美国国务院就限制中国驻美国嘅外交人员嘅活动范围。咁只不过系中央咧就做一个即系 反制啦， 反制啫，系咪？咁所以就限制中。美国的外交人员在中国 的情况包括香港的驻港领事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有少少美国做初一就中国做十五咯。对等的。所以但是在我们的立场来讲呢，当有这个即是双方两个国家都有这个这样的政策要求的话， 我哋嚴格嚟講就唔知道佢哋裏面咧係包括係即係淨係公布嘅係政府官員啊，或者教育嘅人士啊嗰啲咁嘅。咁所以穩陣啲，咁咪同外交部打個招呼咯。咁如果當其時外交部話即係暫時嚟講未一個適當嘅時刻去見，咁咪唔見咪唔見咯。 咁你嗰次嗰個經歷咧，就係你自己主動向呢個外交部嗰邊即係查詢噶嘛，係嘛？即係話到底而家適唔適合啊咁樣。咁美國領事館嗰邊自己就冇做過嘅，係嘛？即係佢自己。你都唔知佢有冇問過外交部？ 我唔知佢有冇做過嘅。咁啊，即係穩陣啲啦。即係理論上咧，如果係即係兩個國家嘅要求咧，就係、是、當地嘅外交人員就應該要去申請嘅。咁啊，人家有冇做我啊唔知啊，不過我自己打招呼啫，穩陣啲啦。 咁當時外交部其實點樣答你嘅咧？ 好簡單嘅啫，就係話呢段時間 唔好见啦。 可以迟啲先见，咪迟啲先见咯。咁即系好客气嘅啫，唔系话有啲咩嘅特别嘅要求。咁当然如果话迟啲先见，咁又我系对于我嚟讲系冇咩重要嘅一定要见嘅需求嘅话，咪迟见咯，冇乜特别问题。 阿钟国斌，头先你讲咗你头先你个人嗰一个经验啦，咁但系我亦都唔系问叫你俾一个指示，其他人应该点样做啦，每个人有自己嘅决定啦。咁但系如果一个作为一个非教育机构，一个普通私营机构嘅人喺香港，而个美国领事馆有人要求想同佢见面，你又会觉得佢应该点做呢？ 即系好似正如你所讲咁，睇佢自己嘅。同即係相關嘅外交人員有咩嘅特別嘅見面嘅目的啦？咁如果就係一般嘅禮節性嘅見面，或者係話大家就一般嘅交流嘅話咧，咁又唔係好重要嘅，咪遲啲見。如果冇咩大影響嘅，咪遲啲先見咯。 即係你覺得而家都係即係穩陣啲咁好啲啦，係咪咁？係咪啊？即係你覺得？ 咁你始終即係而家兩個。國家佢內部嘅關於一啲外交上嘅要求嘅話咧，好多細節上嘅嘢我哋唔清楚亦唔明白。如果咁喺唔清楚唔明白嘅情況之下，加上如果又唔係有啲重要嘅議題必定不見不可嘅話，咁咪遲啲先見咯。即係又唔係話，老實講啊，呢段時間就算見。美國嘅外交人員，如果我哋有所任何嘅要求嘅話咧，我相信咧就因為中美之間而家嘅摩擦，你好多嘢都唔會做或者做唔到。只不過佢一個反應嘅啫，即係我例如我個界別關於一啲新疆嘅制裁嘅棉紗嘅問題咁，棉紗嘅問題，我反映咗俾你估美國國務院會撤銷嗰個制裁令咩？对新疆唔会嘅，只不过我哋反映嘅不满啊，或者嘅担忧啊咁。咁呢啲如果喺文字上咪写封信去都可以表达得到。即系如果你话啊见咗佢之后，佢帮你即刻解决呢个问题，咁啊梗系嗰个重要性唔同啦。但系如果只不过系反映啲问题，见咗佢都解决唔到嘅问题嘅话咧，咁咪用书信来往都可以嘅。 钟国斌，以你自己的理解咧，你头先嗰个做法系咪你哋所谓建制派都系用呢个态度去处理？ 其他人我唔清楚，因为我都唔清楚，即系美国领事有冇邀请其他建制派嘅朋友去见面。但系事实上呢段时间相对敏感嘅，我相信大部分都冇乜特别嘅，都唔见噶啦。 钟国斌，我想问一下，譬如话，如果你以往即系可能都会有同佢哋接触噶啦，即系驻港啲美领馆嗰啲人啊，咁其实主要啲话题会系倾乜嘢嘅咧？其实 乜都有倾嘅，当然有好多时咧就会倾当其时嘅社会议题啊，或者政治啊、经济嘅议题，即系例如好似几年前嗰、那个政改方案咁，我都见好多唔同嘅外国领事。当然除了美国之外欧盟啊澳洲德国英国啊那些都会找我来倾偈。咁所以这个是很常见的很普遍即是美国即是外国的领事见我们或者我们约见某一些的外国使节。这个很常见。加上你知道 立法會每年呢都有相當的時間，若干的時間邀請駐港不同的領事來立法會食宴的。 嗯嗯。 咁呢啲咁我認識咗之後，好多時就私底下再約去傾偈。咁呢啲係一啲禮節性同埋常做嘅一啲嘅活動嚟添。 嗯，咁而家咁就去美國嗰邊咁就要取消㗎啦，係咪？應該就係立法會宴請啊等等嗰啲係咪？應該都會。 暫時你知立法會係未正式開翻會啦。咁啊，即係宴請領事呢啲咧，我相信都要幾個月後先會再做㗎啦。咁、到時幾個月後，你知中美之間或者美國個大選個結果出嚟，邊個做總統都可能會改變咗呢個關係嘅。 有變數。 我突然間諗到咧，即係其實政府嘅酒會咧，其實都禮拜上一定係請所有嘅領事嘅，包括美國領事啊。我真係諗緊香港政府會用一個咩態度去處理呢件事咧，都幾有趣。 你真係要問特區政府。不過我相信，即係如果你一般嘅酒會嚟嚟係住，例如好似十一國慶嗰啲咧，我相信呢啲咁荒謬嘅就唔會話專登唔請美國領事嘅。不過當然我有去啊，但係我就冇留意到美國領事喺唔喺度。咁但係呢啲有咁大文大路嗰啲活動咧，我相信唔會話唔請嘅。 中國翻嚟，但係你會唔會感覺到咧？譬如以往香港咧，即係對呢啲問題咧，即係都係比較自由開放啲啦。咁而家即係突然間有啲咁嘅限制咧，始終嗰個氣氛上咧，其實都係有啲影響喎，係咪？你覺得係咪即係真係有啲唔同咗咧？即係喺個政治上， 好大嘅影響係感覺唔到嘅，因為始終即係你領事同埋即係一般大眾市民嘅接觸係少啦，就係同我哋政黨就相對會有啲。咁但係始終而家咧就係中國同美國之間嘅角力嘅情況之下先出現有咁嘅情況啫嘛。但係即係中國冇要求其他外國使節都係有咁嘅要求。就係主要就係因為美國行先係限制中國喺美國嘅外交人員嘅活動範圍。咁你中國做翻相對等嘅嗰個做法，我覺得都好合情合理啊！冇理俾人恰。自己喺度啊，任意俾人恰咧，系咪？呢个亦不可能接受啊嘛。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钟国斌。 OK。 啱同佢傾嘅就係自由黨嘅黨魁鍾國斌啊，嚟傾緊嘅就係中央限制咧美國駐港領事香港一啲嘅活動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先休息一陣啊，翻嚟再傾。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教授中文嘅標準係啲咩咧？学习中文的难处在哪里？用词遣字要精准，其实有些什么秘诀呢？中文和其他语文在教与学有些什么不同？刘天赐、林佩里和嘉宾周月玲一起讲语文诊所之教中文。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 脑退化患者为什么成日发脾气，由照顾者分享真实案例，职业治疗师讲解他们行为问题的主因。 深夜1:30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未想你忘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關於中央咧限制美國駐港領事嘅活動嘅。咁外交部咧9月11日啊，就宣布咗就限制咧，就美國駐華使館咧，包括咗香港嘅總領館咧，同埋佢嘅有關人員嘅活動咧。咁高級外交官都不例外啊，就唔係可以隨便可以接觸到香港啲政界人物同埋呢個教育界嘅。咁美國駐香港嘅總領館咧，都發表咗個聲明嘅，10月6日，咁就咧就反對中方呢個施加嘅新限制啦。咁認為此舉啊，就對各方都有害。咁到底是有什麼害呢？大家如果是有興趣談談這個話題，可以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談的。好了，到這個時間裡面，我們就接通了一位嘉賓，就是公民黨的主席梁家傑，也聽聽梁家傑對這個新措施有什麼看法。梁家傑你好。 系，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李友云，我哋啱讲开呢个措施啦，咁咧就嗱，我哋睇翻啲报道讲咧，就其实你喺呢、這个即系近期啊，即系我哋有个画面见到嘅，咁、就话呢个美国驻港总领事咧就亲自去到你嗰个办公室嗰度咧，就去同你倾嘢咁样吓。咁啊，跟住而家呢个新嘅限制活动出咗嚟之后咧，你会唔会或者你点处理先啊？你讲啊，你会唔会拒绝佢唔好见啊，唔好倾啦咁咧？有阵时点啊？ 哦，咁啊，如果我唔知又自可啫。如果知道呢个外交部驻港专员公署系向即系尤其是美领事吓系发咗个咁嘅通告咧，咁我谂正常，梗系问下阿总领事，你有冇问过呢、這个外交部驻港公署啊？咁啦，系咪？ 嗯。 啊，咁当然即系呢个咧就。对于我哋去见总领事嘅人就冇约束力嘅， 嗯， 啊，咁就但系我谂去问下总领事有冇问过啦。不过我就有留意到嘅，就系寻日美国驻港总领事嗰、那个公告咧，新闻公告咧，佢、就有话就佢哋嘅理解咧，就只系个限制咧系限制于总领事级数嘅官员啦。 嗯， 咁就如果驻港嘅美领事馆嘅其他官员咧，就佢哋就话系唔受呢个外交部嗰个限制所管辖嘅、或者所涉猎嘅咁样。咁呢个就系佢哋嘅解读啦吓。 嗯，咁即系换言之，除咗总领事之外，都其他人去见面，可能都未必咁需要担心。 这个是美方的理解、 你自己理解呢 我就觉得这个是很不幸啦、整件事。因为香港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呢，即是美国是有很多侨民在香港啦、我理解好像是超过八万的侨民在香港啦。咁亦都好无数嘅美国公司，包括好多嘅美国上市公司嘅地区总部呢都是在香港嘅。咁就一个外交人员呢喺派驻他国嘅地方，佢其中嘅任务当然就係去同当地嘅公民社会啊、政界啊、专业界别啊係保持沟通，然后将呢啲资料呢係返去本国嗰度呢，是俾佢嘅投資者同埋僑民決定係咪真係僑居香港，或者係咪應該投資香港，風險係幾多？我相信你問下王毅外長咧，中國駐外嘅外交人員咧，同樣係做呢個角色嘅。咁、即係如果你話哦，而家咁樣互相喺度其實話要攞呢、這個同意先咁样，咁就当然系大大嘅窒碍咗呢个正常嘅外交官嘅行为啦吓。 你阿梁家杰，你头先你提到你嘅做法就系、你首先会问一问对方有冇问过驻港公署攞批准啦。如果佢话俾你听冇，咁你系咪一定唔会再见佢？ 如果冇我就唔会见噶啦吓。因为无需要咁做啊，系嘛？即系我觉得事实上咧，如果香港之前可能有好多啲外国嘅使节咧，唔系好了解吓、究竟我哋同中共中央嘅互动系点样咁啊？咁、但系到今日咧，都我谂冇乜边个唔知噶啦。即系我嘅谂法就系佢哋根本已经完全自动波噶啦，根本佢哋揾我哋嘅机会或者需要咧，其实都减低咗好多。咁就起码咧喺呢个外交部驻港专员公署即系发出咗呢一个咁嘅召会或者文件之后咧，系冇美国领事馆嘅人揾过我话要见面嘅、可能觉得根本唔需要啦。 梁家杰，你头先嗰个讲法系唔系你嘅党友，即系公民党其他嘅党员都采用嘅态度咧，定系你自己嘅睇法咧？ 我觉得我自己嘅态度啫， 即系唔系公民党嘅做法嚟嘅， 我觉得呢件事重要到需要党开个大会嚟到决定啊，系嘛，冇需要啫。同埋我亦都留意到，唔知两位有冇留意到咧，就系寻日嗰个美国驻港总领事嗰个公告咧，其实佢嘅讲法咧。就是说是美国驻中国的外交人员呢、是受到中国政府多年来限制他在校园啊在一些中国当地啊 係去見好多即係公民社會嘅人啦、啊。咁、咁然後咧，佢就話啊，由於啊，我哋多年嚟都係受制於啊，即、就、係、是、中方啊呢啲限制，咁、我哋先至咧係對於中國駐美嘅外交人員咧係啊， 有限制 翻 佢、 就是，限制翻佢咁不過咧，就最近就當然講到香港呢度咧，佢就當然係有一個升級啦。咁佢喺尾二嗰段咧就咁特別提到嘅嚇。咁啊，嗰度大家睇下就得啦。咁當然有講到就係一國兩制嘅情況啊、敗壞啊等等，咁嗰啲係佢俾嘅理由啦。 嗯 啊，咁但係佢開頭嗰段講嘅嘢，我就無從證實嚇。咁、不過咧。就美方系咁讲啦，即系我哋嘅驻中人员多年嚟已经受你限制，所以我而家先反制啫。咁系咁讲噶。 系咁，但系而家外交部又话，因为你美国又限制我，我又反制你啊嘛。即系而家呢个系 而家升级啊嘛， 系过紧招啊嘛。而家大家喺度。 系啊， 即系美中方嘅讲法就系美国先嘅。美国就喺2019年10月、2020年6月两次对中国驻美外交使领馆人员嘅活动作出限制。的反制措施，咁梁家杰當然就係講咗另外一個版本啦。 唔係唔係，我講嘅版本就 CM， 你睇睇10月6日，即係尋日美國領事館發出嘅第二段，佢嘅講法係佢用英文講嘅。For years, mainland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imposed barriers on American diplomats in mainland China。你睇睇嗰段啦， 唔 係我講嘅， 你係轉述緊啫，係你轉述緊個聲明。 我咪講緊第二段咯，我頭先一早都咁講嘅，我有講錯咩？ 是 我一直都是说我照看10月6日美国总领事发出的新闻公告他是这样讲的嘛。 梁家杰啊，系啊，我就想问一下你啦，即系喺即系呢啲咁样嘅会面里边啦，其实以往譬如话你见呢啲咁样嘅香港呢啲领馆嘅人员咧，其实主要要倾啲咩嘢嘅咧？譬如同泛民嗰边， 其实佢咪就系问一下，譬如好简单，譬如就嚟选举啦，咁就喂你嘅 assessment 点啊？即系你嘅评估啊点啊？究竟亲？政府的阵营是会赢到开行啊，抑或是会输到开行啊，你的基础是怎样的，你怎样分析法啊，或者他会问一下，喂你就嚟譬如你换届选举啦，咁你新的一个议会的年度，你觉得你和行政机关的关系是什么啊，你估计行政机关会怎样对待公民党啊，咁咯，即係咁咯。如果較遠啲嘅時候，即係當我做大律師公會主席嘅時候，我相信同阿 CM 而家作為即係律師會副會長，討論嘅題目係一樣嘅。但係即係佢都係會問下香港法治嘅情況啊，你點喺某一個事件啊啊呢、這個判詞咁樣出嚟、有個法官有咁樣嘅一個觀察、你覺得點啊？咪講啲咁嘢咯。 梁家傑嗱，我咧一直睇好多時即係睇翻啲內地媒體啊，尤其是就會講到呢啲即係美領館嘅人員同譬如尤其是特別泛民嗰個接觸咧，就背後都好多即係所謂政治嘅議題嘅、或者甚至係即係有好多即係不尋常啊。嘅互動嘅，咁呢啲其實你自己講翻咧，即係而家到底你講，即係同佢哋即係個接觸嘅過程裏面，其實係頭先你所講嗰種即係基本嘅交流啊，因為是有冇一啲咁樣嘅情形，即係佢喺你上身上係咪想攞啲咩料啊咁樣啊，即係有冇咁樣嘅跡象嘅咧？其實 咁呢啲其實都係即係外派駐外地嘅外交官咧做嘅間諜行為嚟㗎啦，係咪啊？即係中國外交官喺美國都會做間諜行為㗎，一樣啫嘛。即係你問題就係你問我，我冇咁嘅料喎、同埋最緊要咧就係咁咯。即係我覺得即係問題係佢其實提出嘅嗰啲問題咧，都係從一個想了解在地嘅情況嘅嘢嘅。咁咧佢就唔會當我咧係有乜嘢機密情報、國家機密同佢分享或者泄露噶嘛。 即係收料啦，我哋可唔可以講簡單嘅叫做 收風咯？即係收風收料以。佢要寫報告㗎嘛，即係佢要估譬如你大選之後喂究竟民主派會係咪真係會生家喂阿哥咁樣，即係佢咁問啲咁嘅嘢咋嘛。同埋孫中山先生講㗎嘛，係咪兩位政治乃眾人之事，其實頭先我講嗰啲嘢全部都可以叫做政治㗎喎。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梁家杰。 唔好客气，拜拜。 好，我哋啱倾紧嘅咧就系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咧讲紧咧就系、中央你而家限制咗美国驻港嘅领事活动啊。咁、嗯、啊，陈泽铭点啊？你觉得即系倾完之后，你觉得呢个限制其实对香港系咪真系有影响咧？ 我都系一开始讲啦，交流少咗，咁始终系有少少窒碍咗交流嘅，即系唔可以再见面嘅话，咁但系香港作为一个吓一国两制之下咁细嘅地方，我哋嘅选择不多。 嗯，系啊，其实新闻界以前咧都有啊，久唔久会同啲领事倾啊，咁但系新闻界系咪受到限制呢？這个唔知啦。咁好啦，咁今我哋嘅自由风时间都差唔多啦，陈振明啊，唔该晒你吓，拜拜， 拜拜。